认为贺锦丽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不尊重拜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6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33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8点，跌2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206.8，跌11.6；腾讯控股509.5，跌4元；阿里巴巴239.6，跌4.4；中芯国际26.35，跌1.4；银河娱乐60.85，系升1元；一传媒1.3，升2毫；汇丰控股35元，升9毫；港交所365.6，跌8.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25，升3毫；澳博控股9.88，跌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97，瑞士法郎8.433，澳元5.523，加元5.811，新西兰元5.074，欧元9.0856。每百日元对港元7.2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9点，升108点。港金现价报17,410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04美元，卖出1,87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去黎长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尖沙咀的七咸道南有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学校全力推动。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作为聘用听障人士的餐厅雇主 Gladys， 他和员工在工作上怎样一起克服困难呢？ 因为聋人本身打手语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两只手一起打的，但是没可能做楼面的时候他两只手一起打手语，我觉得这个都是当时我们要一起去学习的阶段。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团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早晨啊！今日到咧，我又翻翻嚟啦，直播室又有黄耀祖，屋企有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嚟报个天气先咧。 好啊，雷暴警告一嚟就乒乒乓乓啊，嚟到咧，起码去到。佢有冇写错咗？ 我谂系写错咗嘅， 因为我哋个天文显示咧吓死你啊！佢写住有效时间去到明日嘅十二点啊！ 系啦，预测咁 系咯，预测咁长嘅，我相信起码都去到晏昼十二点。 系啦系啦，嗱，气温咧就29度嘅，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 系啊，而家喺黄大仙区咧，天系灰嘅，准备落雨嘅佢系。 系啊，灰沉沉咁 啊！系啊，天唔好出街啊，俾嚟劈啊，阵间。 小心放 风 啦、 啊！哎呀，你有冇 祝福嚟噶？但你啲几关心对方、 啊？我想话有冇唔关啊？咁快你哋又要分翻开咯、啊？ 又俾你拆散咗我哋。 系咯， 我哋依然关心对方。 系咪咁难得互相喺度影埋嗰啲咁嘅靓相啊？咁样真系哇！我再睇翻咧，果然佢啲真系好鬼娇俏噶。 娇俏啊！你话我系嘛？ 系啊，你用嗰啲保鲜纸嗰啲灯光效果咧，我发现系似幻彩揈啷啷咯。 幻彩揈啷啷， 幻彩揈啷啷，即系影出嚟都几似。 因为疫情关系又 冇 啦，都冇人喺度睇咯，成俾边个睇啫？ 啱啊， 可能 冇嘥电啊。 咁又唔系咯？你两个人话以上喺度出现就俾人揈啷啷 嘅， 你点睇我哋揈啷啷？ 我想问你解释，两个人以上咩人揈啷啷系点解？ 系啊，冇啊。喂，同埋咧，我发觉琴日喺屋企即系当系 home office 咗半日之后咧，哦，而家咧就即系唔同嘅。 咩啊？ 即系我咧，琴日就将自己匿埋咗喺间房里边啦。咁跟住咧，我仲咧攞咗个旧电话咧，琴日嚟全程都系做封烟。即系你证明咧呢件事真系好即系好诡异嘅。我之前咧用新电话咧， 系啊， 你就话断线。哎呀，我一用旧电话咧，原来个线路仲稳定咗。 即系有阵时都系旧嘅嘢好啊，系嘛？ 系啊，我琴日仲可以即系咁样匿埋咧，就可以讲咗一日啦，咁样。咁 啊，我就觉得稳定好多，同埋沉实好多嘅。 系啊， 系啊， 稳好多啊，真系。但系如果你话咧有边啲系唔稳嘅咧？头先我哋先话咧，有咩比波动权更加波动咧？就系讲紧嗰只股票咧，好似第二日咧，我哋都要佢点都掂少少啊！即系有关呢一个咧，即系一传媒呢件事咧。琴日咧就话大家创造咗好似咧狂买去报纸嘅，即系一个 由出报量啊7万份变成咗55万份啊，升咗几多倍啊？唔系好识计数，即系其实呢啲即系。即系同我个股价一样，都系即系翻几个新咁样啊！ 我听你啲报 反话咧，佢话平时咧就卖呢份报纸咧就赚几百嘅，琴日赚咗几千咯。 诶、欸，即系原来报反系成为咗受益人， 佢一定有咁咪攞多咗纸噶嘛。 咁我替佢哋开心啊，因为我估计讲真嗱，少咗人翻工，少咗人出街，报反嘅收入一定系会少咗噶。 我谂而家买烟都少咗，你信唔信啊？ 我咁计啦，你 都冇 机 会食烟， 系啊，你啊嘛， 喺度街度食唔到烟咧，可能啲。 我琴日咧做咗一个小斗策，因为咧我都 你捉人哋食烟啊？ 哦，系啊，我琴日喺度行紧翻工嘅时候咧，咁跟住见到有个婶婶咧，佢又哇好有型咁样咧，就拉低个口罩，跟住吸揸住啲烟，一路谂住行嗰条走廊嘅时候咧，跟住我就话。婆婆啊，唔好意思，即系其实我行过冇，啱啱立咗个鱼，跟住咧我就倒翻转头，婆婆啊，唔好意思啊，而家唔食得烟，你睇下嗰只牌写住罚5000噶咁样 咯。跟住佢点啊？ 跟住咧， 佢就攞烟头辣你啦， 冇，佢讲道理嘅应该。 系啦，跟住我就话，同埋咧，而家咧会俾人捉嘅，就除咗5000之外，再加多2000嘅。咁我话，如果唔系咁多钱咧，就唔好俾人罚啦，咁样咯。 哦，哇，你呢一个系诶 Danny 姐嗰啲劝喻式嚟 嘅， 你 系 咪好多钱啊？ 系啊， 你 系 咪命出去嗰种？血色喎，系 嗰个婆婆咧，佢都 OK 嘅。佢哦，系啊，系啊，哎呀，我唔知啊，咁样跟住咧，佢就准备我嗱，跟住即系因为我讲完就要行去急步要搭车啦嘛。咁跟住咧，佢我见到佢个状态似想将啲烟喺埲墙嗰度整熄佢。 哦，捽一捽先咁样。 Anyway 系啦，点都好啦。咁我见佢有呢啲动作嘅，但系我唔知道之后有冇啦吓。因为我都唔系一个斗策啊嘛，所以我都系劝喻方式嘅啫咁。 提醒咧，你呢个系温馨提示。 我觉得 OK 啊，喂，无端端俾人罚咗2000就唔抵啊嘛，咪又咪唔知系咪先？ 系啊嗱，不过呢几日咧，你见到条街度咧，就当然嗰个疫情好似回落翻少少啦。 起码琴日咧，我谂大家如果睇住呢个4:30 三十几钟啦，跌翻落去啦。 即系大家都会，不过同时佢都讲咗，其实嗱，唔好咁开心住啊吓。佢哋琴日已经有啲初步确诊咧，系多过三十几钟噶啦，已经。 系啊 系 啊， 即系好可能咧，今日个数字系会比琴日高嘅。 系啊，嗱，但系咧，今日咧，我哋一翻到嚟咧，头先就讲话有单新闻咧，即系都几波动嘅。除咗你话咧，嗰个传媒咧股价咧波嚟波去啦，即系忽高忽低咧，你自己投资涉及风险小心啲之外咧， 两日升20倍 啊， 哇！即系最高峰嗰阵时啊。 系啊，咁你话如果要总结呢个现象咧，因为好得意噶嘛，你见佢有好多人都问佢就话，究竟点解啊？证监嗰啲都会问嘅咧，咁你见到外国传媒咧，全部都话，哇，呢个系香港自己制造嘅神话嚟嘅， 系咪啊？ 系啊，即系无论你基于咩原因，你因为想投资又好，因为咩原因都好咧，咁都系香港制造出嚟嘅一个，即系股东或者嗰啲叫做管理层俾人拉咧，然后佢个股价咧竟然系不跌反升咧咁样。如果咁计嘅话咧？我哋有几多嘢呢啲咩in Hong Kong嘅神话呢仲会唔会可以延续到呢就有啲难度啦。 唔係首先第一样嘢。有冇 Made in Hong Kong 呢四个字？哇，识个好敏感啊 ！Alex， 系啦， 阿 B 啊， 首先佢有机会要改名啦。 系啊，净系我哋嘅口罩啊，香港啊，而家呢排都系好多 Made in Hong Kong 啦。 系啊， 你见到 Made in Hong Kong 会买啦，系咪啊？ 系啊，嗱，咁但系而家咧，可能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咧就做唔到啦。咁因为琴日美国就要求咧，将香港制造 Made in Hong Kong 嘅进口产品咧，全部都要贴上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就话咧，由下个月25号起啊，需要咧就改咗呢一个嘅标示啦。 系啊，嗱，咁咧你话有咩影响咧？我谂我哋 好大啊！我想讲 系啊， 我唔知即系 Made in Hong Kong 呢四个字咧，即系譬如我哋 除咗个节目要改名之外， 唔系想保证啊，节目唔可以改名嘅，因为佢真系 Made in Hong Kong 噶嘛， 唔得噶，唔用得呢个名。 我唔知嗱，好多问题嘅嗱，我呢啲以前崇洋嘅，以前就觉得哇日本货日本制，你就觉得咧系质素嘅保证啦。 系 啊，买皮鞋嘅哇意大利出品 Made in Italy 就觉得好劲咁样啦。 系， 但其实一睇到呢单新闻之后，我第一样谂嘅就系。其实 Made in Hong Kong 呢四个字是好劲的、我是真的 proud of 的我骄傲的。 真心保证添。 但我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数不数到有多少 Made in Hong Kong 的产品 有啊。 来啊阿田。 是咯。 那个红味咯。 去到嗰度， 去到嗰格， 第一样嘢，我讲我咯， 你睇你， 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噶， 咁你放心，你唔使改 label 嘅， 我使唔使改 label 啊？ 你改 Made in Thailand 啦，不如你， 我样似啫。咁我买香港制造过噶嘛，我要 你有冇出口去到美国啊？你有冇出口去到美国？有冇卖啊？嗰度 我呢啲飞升国际，我话俾你知，就嚟冲出宇宙添啊！ 唔系，你而家提一个好问题，除咗你话咧，即系实体货品之外咧，我真系喺度谂紧。我哋有啲系香港嘅演员咧，如果你话去到荷里活打拼嘅时候咧，咁嗰个仲当系呢个香港艺员啦，定系直接就将佢写住系中国艺员噶啦？ 中国香 香港噶嘛嗰时请。 咁但系而家得唔得噶？ 算啦，自己升一级啦， 系咯， 当自己做亚洲巨星得唔得？ 因为嗱，如果你用头先嗰个嗰个龙溜咧，即系你话中国香港，如果咁都走得甩咧，咁可能啲商家都想话，可唔可以照写 Made in Hong Kong， 不过后边括弧 China 咁得唔得？又或者 Made in China 后面括弧写住 Hong Kong 咁得唔得？ 我觉得其实应该加我自己加个括弧 Hong Kong 咯。即 系唔系你自己加噶嘛？ 系啦系啦， 你啊嘛， 系啊，唔好意思，你冇咁劲啊，你虽然都好犀利嘅， 系啦，唔系啦。如果咁样咧，我哋再谂啲龙溜嘅，即系因为佢而家最惊咧就系两样嘢啊嘛。第一就要收同等嘅关税啦，冇咗独立关税区啦， 系要啦，因为佢已经冇咗啦嘛。咁所以先叫你咩 China 啊嘛。 当大把钱。我又唔怕你關税嘅，但有啲品牌嗰啲即係老細咧都話：喂唔好啦，咁人哋以前見到係 Made in Hong Kong 咧，你成個觀感就唔同噶啦嘛。嗱、嗯，冇話好定唔好喎，可能咧佢以前對於 Made in Hong Kong 嘅觀感咧係咁樣嘅。可能見到你寫住 Made in China， 可能係咁樣咧，嗰、那個咁樣就你 更 加,、 更加好咧， 係啦， 係啦。因為你見到我哋成日都買嘢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咩 pack in Hong， 即係其他地方啊，但係佢原產地咩 original 嗰度咧，又唔嚟知邊度咁樣噶嘛，自己睇咯，我哋可以 唔係我話 清楚啲咁得唔得啊？ 係啊，我話有冇得走個龍呢位咧？即係佢唔寫得 Made in Hong Kong 啫，可唔可以寫 Made in Kowloon 咧？ 靠窿又是哪个来的呢我想 说 靠窿啊不如你说 是的 是的 你惯了嘛再不是写 Made in 这个 Made in Island 都不行了即是我们可不可以走走走走位呢 Made in 土瓜湾都不行 了是的即是了我他现在只是写话不准 Made in Hong Kong 而已 是 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转一转即是跟美国那边即是你是觉得即是香港不行我转转弯都不行了 你这些政治不正确 了 靠窿又好汪大仙又好痴昏散都好啦，佢都係 part of 香港嘛，而香港係咩 ？part of China 啊嘛，梗要 made in China 啦。 我冇話我 made in Kowloon 咧，佢就唔 係啦。 我都話我冇話我 made in Kowloon 咧，就唔係 China 咯。只不過我哋即係靈活變通 啊， 佢唔貼得 Hong Kong 呢個 label， 咁我哋咪貼第二個咯。即係許冠傑只歌《香港製造》，可唔可以都調一調啊？九龍製造得唔得啊？ 嗱，喂，你先咁，我哋唔 全寫得唔得啊？如果走 Made in HK 得唔得啊？ 又繼續都係飲諗叔叔嘅位置啊！大家 係咯，唔得噶嘛。 但跟住咧，另外都有朋友，我聽到佢哋講咧，除咗就香港出口嘅貨品咧 ，Made in Hong Kong 點樣咧運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跟住亦都會諗咯。有啲嘢本身係美國嚟香港噶嘛，會唔會有改變咧？因為以前咧，你哋都知道，譬如電影咁樣啊，可能你會諗咩美國嗰啲電影有咩關係啫？咪不嬲都係嚟香港播，如果戲院。开咁样，因为其实佢入大陆嘅市场咧，大陆系每年有 quota 嘅，即 系 譬如你系20部就20部，30部就30部，佢哋会 select 咗拣咗啊，先至可以喺内地嗰度咧上演嘅。跟住就喺度谂，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会唔会连即系睇外国或者美国嘅电影、荷里活巨片啊？我哋大片有一啲即系相对地嚟讲，可能小众啲嘅选择都有噶嘛？会唔会因为咁嚟香港上映啊嘅可能性会减低咗咧？ 应该又唔会，因为主动权嘅问题，因为喺大陆佢唔引入啫嘛。 唔系咁，喂咁，但系而家我 而家唔系人哋唔系人哋话咧，哦， 但 系 人哋对香港同 China 系同一个 label， 都系 China 啊嘛。 唔系，但系佢可以照输出噶。 佢可以輸出，但我哋可唔可以再睇咁多咧？如果我哋出去話俾人哋知，我哋已經係 Made in China 嘅時候，有人都喺度諗緊，即係類似嘅嘢，會唔會即係諗遠啲都可能會受影響咧？咁 啊，唔係可能係，即係如果係嘅話，可能會唔會係大陸如果佢唔收20部咁樣，跟住即係譬如可能包埋我哋噶啦嘛。咁佢唔收我時候，冇可能即係冇幾多散落嚟我哋度。 咁又應該唔會嘅，而家人哋唔承認我哋啫，我哋自己你見唔到佢大大聲話，我哋應該係獨立關稅區噶。哇，幾驚！我見到佢琴日出呢個聲明嘅時候嚇我咁樣，我睇清楚，哦，獨立關稅區啫咁樣。咁、 哦、 可能如果你話電影咧，我覺得調翻轉有咩影響咧？我哋仲有冇港產片咯？ 嗯， 係啊，我哋再輸出去嘅時候咧，調翻轉美國嘅市場啊。如果見到我哋嗰啲即係影片咧，佢會唔會當呢套？呢套系香港片啦、啊，定系你啱啱嗰阵时佢买过《无间道》啊？你记唔记得啊？美国买个《无间道》嘅剧本咁样噶嘛？但系以后佢会唔会当咗咧？我惊佢照买我哋啲剧本。 嗯、喂，呢啲同关唔关税有问题啊？ 唔系啊，我惊嗰啲系货品嚟噶嘛？我惊咧，佢话咧呢套以后唔系港产片啦，呢套系国产片嚟噶。咁我哋全部都系国产明星咯。 都咁啊！國產007 有先，可以去康城行紅地氈啊！ 係啊，阿田都可以行紅地氈。 係啊，國內嗰啲女星係行紅地氈行好耐，跟住俾人踢走咁樣噶嘛。 我覺得我哋其實應該把握呢個機遇喎，如果真 係啱啊！咁我哋而家大家都係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 可唔可以做花瓶啊？ 唔係，我都係快啲叫阿歌神出個 version two， 係啦，而家唔好香港製造啦，用我絕招，靠窿，靠窿製造， 靠窿就唔好亂咁讀啊！響西貢燒烤玩下海鮮好炸，租翻隻山板一碟幾斤沙媽，山頂散步風景靚，跟你整個豐富晚餐。需几秒到筲箕湾，飞车去天空海阔的浅水湾，高速马路区区到，所有好嘢香港制造。梧州四处野草，鬼佬粗鲁就身乱摸。未嫁买嘢咁鬼远路途，最怕去到冇工做。创造美好， 香港製造，不過咧嗱，真係好認真。頭先我都第一時間拋出嚟就話，其實而家有幾多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貨品咧？ 有好多啊， 有好多。但係你一嚟啊，舉紅 A 大佬啊，即係已經係講上個世紀咁。即係 我哋喺我們的隊友講過嘅集體回憶嚟嘅。 你呢個答案都一種顯示嚟嘅，即係你好似如果你想講而家嘅現貨咧，你霎時間你噏唔出㗎。 因為就算係好多以為係， 咪即係全部都係呢啲咁樣嘅手工藝咯。 你朝頭早食嗰個菠蘿包應該係香港製造嘅， 因為而家講緊話香港。但而家我喺香港出口要香港粗口添，香港出口啊嗰啲系啊，唔咁嗰啲粗口梗系香港制造啦。 咁又好 local 啊， 但系好得意喎。点解我想咁样问呢？因为我哋就咁睇咧，就好似唔系好觉嗰个香港制造嘅货品数量有几多啦，即系特别系占到要去美国啦。咁啊。你見啲商會咧過出嚟都話我影響好微嘅啫，咁但係政府就反應好激烈嘅喎，佢就唔得㗎，即係政府反對啊嘛，佢話呢個係唔啱啊嘛，咁然後咧再睇翻咧唔同嗰啲商家咧，佢話俾你聽乜嘢行業原來影響最大咧，又好得意喎。唔可以再用 Made in Hong Kong， 然后有机会要出口去到美国。 嗰啲我头先听到嗰一个其中一个就係讲緊嗰啲营养品啊，即係又咪药嚟㗎嘛，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都有嘅。係啦，但其中一个呢你哋啲女士好鍾意㗎，珠宝首饰。 哦， 係喎。 我見到佢訪問其中一個即係嗰啲商家咧，佢就話啦，原來咧珠寶業嘅行業影響係好大嘅， 哦， 因為佢話咧原來有好多即係呢啲所謂嘅製造咧。珠寶首飾咧，真係香港可能啲手工啊去做啊咁樣咯。 同埋咧，係咪一個信心嘅保證呢？因為你見啦，好多內地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咧就係買金噶嘛，因為咧佢哋嗰啲咩9999金啊，唔知咩幾多個九字啦，即同內地嗰個標準咧有一啲係唔一樣嘅，所以咧佢哋覺得咧香港嘅金咧就係真係真材實料嘅，要買咧就嚟香港買啦咁樣啊嘛。 同埋咧究竟一個產品咧點樣為之係喺邊度製造咧？又好得意喎。譬如我哋頭先都話咧，喂，不如成嚿嘢，譬如可能你話。佢係美國貨嚟嘅，咁，究竟佢應該係 made in USA 啊，定係佢幾時就要俾人哋話咧佢係 made in 第二啲地方咧？咁咧佢就用鐘錶業做例子咧，佢就話原本鐘錶產地咧決定佢係嚟自東南西北咧，就係嗰個機芯。 嗯， 即系如果佢嗰嚿，即系唔系话桂花田嗰啲公心计有机心吓咁样， 即系喺嗰只表里面 系啦， 掌舵时间嗰个 冇错。咁但系点知咧？佢话原来咧，而家咧，譬如美国咧就要求佢话，喂，等阵先，你嗰嚿机心咧系美国或者瑞士，啊，你条表带喺边度做噶？ 哦， 表带喺中国做噶，咁啊中国做。 哦，因为系睇面积大啊。 唔系啊，佢话要求其他零部件咧，例如表壳啊、表带咧，如果嚟自中国咧，佢话咁都要将佢坑入咧，就系中国制造嘅里边。 但系个表芯系香港。 系啊，都冇办法啦。 所以我就话系咪计面积咯？ 佢又唔系咁讲啊，佢可能咧佢就话咧你要决定嗰嚿嘢咧系咪即系属于香港制造啊，或者边一个地方制造咧？原来而家睇嘅嘢咧，即系越嚟越多，可能唔知要占你10%多咧，都系喺一笪地方即系制造先至可以叫做。原名正身咯， 哎呀，喺嗰度出现咯，真系。Made in Hong Kong 呢四隻字咧，系好值钱同埋好有价值噶。 咁我哋咪留翻啲菠萝包喺香港自己食咯， 鸡尾包亦都可以。 可以嘅，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日通过相关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不少于一年，而第七届任期仍然是四年。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用这个方法处理震荡会最少，亦都可以最短时间内让立法会立即运作。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能够说是有损基本法庄严，因为基本法由人大制定，宪法亦都赋予人大常委会在紧急情况下作具体安排。至于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的四名议员应否延任，叶国谦说，由于是第六届立法会过渡，而有关四人是参选第七届选举，因此不应该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相信，有关决定是在宪制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亦都确立了延任的合宪性，相信未来一年不会有司法复核的不稳定因素。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香港处于水深火热，立法会必须立即处理民生事项。中央今次给予香港机会，给香港社会冷静处理民生工作，认为应该做得几多得几多。另外，他又相信今次决定亦都是给予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的四名议员一个机会，希望他们好自为之。美国宣布从9月25日开始，由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必须标明来源地是中国。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认为影响不大。他说，虽然香港制造会较为吃香，但中国制造并非不值钱。又说中国是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产地，口碑很好，比东南亚更加优胜。认为美国今次的做法是政治原因大于一切。吴宏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多数本港的厂家在海外都有设厂，而且相关品牌属于香港，只是产地来源有变更。又认为全球仍然有百几个国家，市场很大。 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4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比前一日多近100宗，死亡人数增至21人。州长安德鲁斯说，忧虑州内的疫情有迹象从墨尔本蔓延至其他地区，关注在部分原本低感染风险的地区都陆续有零星个案。安德鲁斯又关注当地有长者和残疾人士院舍出现确诊病例，当局正是加紧分批协助无染病的院友搬迁到其他地方暂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正。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1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4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7点，系跌3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05.4，跌13蚊；腾讯控股507.5，跌6蚊；中芯国际25.85，跌1.85；阿里巴巴239.8，跌4.2；银河娱乐61.15，升1.35；汇丰控股35.25，升1.15；一传媒1.17，系升7仙；港交所364.6，跌9。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5升5.5，阿里健康18.98系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6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3，人民币6.957，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12789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7410蚊，跌9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33美元，卖出189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只是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仍然都是行车缓慢；大埔的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发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大福街。特别要留意应该是尖沙咀的七咸道南有爆水管，所有车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的，经过留意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佢系 Jason Mraz。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And so rather than change for the ba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good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change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Jason Mraz 嘅专访。 Hey,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J Alex. 喂，欢迎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系啊！今日咧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有两支公啊，两支公，一支系黄耀祖，另外一个咧就系曾志豪，我嘅拍档啊吓。琴日咧佢 home office， 但我觉得佢真系要赞佢嘅，进步咗，进步咗系乜嘢呢？佢竟然喺两只小魔怪同佢一齐生活紧嘅地方里面，可以揾到一个安静嘅地方嚟开麦，仲三个钟都真系冇被骚扰到。呢一个咧，即系我谂大家而家都 home office 嘅时间比较多。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要俾个赞你啊，曾志豪。 哦，咁喺呢度咧，我要将荣耀啦，同埋功劳咧归咎于啊，唔系归咎于，系归功于先啱啊！即系我哋要多谢就系咧，我外母佢咧喺屋企咧连续咧就已经系咧即系艰苦作战咗两个星期噶啦，琴日。呢、这個情況就係我喺個書房裏面咧，好專心咁樣同兩個拍檔傾偈。佢喺出邊咧，哇，兩條藤條啊，可以話一雙肉掌，兩條藤條咧招呼兩隻魔怪，冇，梗係唔使打啦。其實同我哋一齊玩遊戲啫，多謝曬啊！所以咧，你要知道咧，有啲爸爸媽媽、四大長老啊、祖父祖母幫你手咧，呢啲家庭啊真係好難得，好幸福噶。今晚我就想讲一单咧，即系臭仔嘅新闻啦。咁今次咧个主角来源咧就系张继聪。咁啊张继聪咧同埋谢安琪咧，咁啊有个仔啦，有个女啦。咁啊一家四口，咁啊间唔时咧，咁明星点都会贴下自己啲即系幸福快乐嘅相啦。不过亦都好顺理成章地咧，系会成为咗讨论嘅焦点噶。咁今次嘅焦点系咩咧？就话话说咧，就话张继聪咧就贴出咗咧个女咧嘅一张相。咁本来咧就好开心咧，就想同人哋讲话，哎呀，今日咧就阿女咧就冇同佢一齐去边度啊，就去咗公园玩啊咁样。咁有张咧女儿嘅即系侧面嘅照片嚟嘅。啊，点知咧嗰、那个女儿咧就担住奶嘴，咁然后咧佢女儿今年三岁。咁呢一张相咧，竟然就好快有啲网民咧就批评啦。咁批评嘅重点咧就系头先讲嗰两样焦点啦。点解你个女儿三岁仲食奶嘴？咁大个食奶嘴会生牙噶噃？如果因为冇安全感嘅话，哈，咁点算啊？一世冇安全感，使唔使带埋奶嘴翻工啊？咁样，哇！即系我谂，你唔好话睇嗰个啊，影嗰个啊，边个都冇谂到一张相啫。大家嗰个批评咁激烈嘅，最紧要系咩呢？我好少见到咧、就是，即系其实你对于人哋啲仔女咧，原来咁上心嘅。我问自己咧，我作为一个爸咧，其实我净系眼中咧，通常净系望住自己两个细路嘅啫。人哋啲细路咧，我唔系黄耀祖啊。黄耀祖黐线噶嘛，佢见到人哋啲僆仔咧开心到咧，但系你谂下，佢开心咧系因为你要中意啦，你会上心。我唔会噶，因为我净系留意自己都已经咧觉得好攰啦，所以我首先好佩服啲网民啊，即系人哋啲家庭咧嗰啲相咧，佢直情当咗自己有份臭一样咧，其实首先真系要赞啲网民嘅，真系咁上心都有嘅，自己个阿爸都未惊啦，系咪？好啦，然后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你又点知道佢食奶嘴嗰一刻究竟系谂紧啲乜嘢呢？佢系因为，譬如你话贪玩啦，又或者会唔会佢已经戒紧啦？同埋最紧要系咩呢？其实张继聪佢哋两夫妻唔系得一个细路啊嘛，佢有两个细路噶咯，佢个女嗰、那个即系阿仔咧都已经长大成人咧，即系话其实嗱，我从一个好简单嘅角度，如果你惊佢唔识得令到小朋友戒奶嘴。佢之前嗰个阿哥咪成功戒甩咗咯，系咪啊？所以有时你又会觉得好得意喎，啲网民咧点解咁粗心嘅咧？咁啊，你见到咧张继聪咧就都有句都几金句咧，就回应翻佢就话大家冷静啲，每个家长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因为每个小朋友都系独一无二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 peace 咁样，希望大家咧冷静啲，对小朋友咧就唔好太 harsh 咁样，唔好太苛刻啦。我觉得咧即系嗱。 固然佢又處理咗啦，佢處理得都好好啦，佢自己有佢嘅方法啦，亦都唔會太動氣啦。不過咧，我覺得呢個經驗就係代表一樣嘢咧，就係、是、原來咧。外界真係好容易呢就会对特别係你教細路呢每个人都会有好多七嘴八舌嘅意见嘅。而呢啲意见呢往往每一个人讲出口嘅时候呢佢唔知道会对另一个家庭呢造成几大压力嘅。可能呢佢就用自己自身嘅经验呢佢或者佢自己嘅认知呢仲要唔一定係啱喎。但佢就讲出嚟。咁如果呢你係一个承受能力低啲嘅家庭呢其实你就真係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譬如呢举例，细路咧有阵时到而家咧，譬如我仔大仔五岁啦，佢间唔时咧，佢都仲咧突然间咧擒上张床度咧，话要同我哋两公婆一齐瞓嘅咁样。咁如果你俾佢咁样一齐瞓，嗱，假设你又将呢啲嘢咧同人哋分享，咁啊假设又有人咧好想回应讨论你咧，你就会得到嗰啲评价系咩咧？唔好噶，佢会变群脚仔噶，唔得噶，咁大个都仲一齐瞓咧，佢自己独立唔到噶。原来咧，我睇翻好多亲子嗰啲书咧。佢话原来有好多爸爸妈妈咧，就系因为呢种群众压力咧，拒绝咗细路咧，即系夜晚擒上床，或者仲系想同妈妈爸爸咧，即系有多啲亲子互动嘅呢一种要求啊。原来系会有噶，譬如你话咧，推 B B 车我都见过噶，有啲咧你见到好大个啦，佢坐住 B B 车咧，你又唔知咩原因噶，但系咧啲人摆上网咧，又俾人哋公审啦，又俾人闹啦，于是乎久而久之咧，有好多阿爸阿妈咧。佢教细路嘅时候咧，其实佢唔系可以用自己嘅角度出发，佢要用你我他其他唔相关嘅人士角度出发，咁样教落去咧，其实个细路系肯定唔会教得好嘅，因为咁其实边个先至系佢屋企人呢？所以如果你系一个新手爸爸妈妈，你又冇好似张继聪佢哋呢一啲，即系因为佢哋公众人物咧，佢哋有佢哋一套承受压力嘅方法啦嘛。咁我俾个 tips 你，你问一句嘅啫。啊！佢就睇一张相就闹一次嘅啫，边个对住个仔系成世同埋成日咧？梗系你自己啦，唔使理人哋咁多噶，做好自己就得噶啦。风头火势，佢真真正正爱小朋友嘅狂人，佢中意俾人哋称之佢咩啊？咩玩具先生啊？定系开心先生啊？唔记得咗佢系边样添？冇错。 我是玩具哥哥， 玩具哥哥， 我是俾佢哋玩嘅， 系啊系啊，所以我谂对于凑小朋友咧，佢都有一手嘅，唔知咧佢又惊唔惊俾人哋指手画脚咧，喺度话佢你咁样同人哋玩唔啱嘅咧，我哋有黄耀 toy 啊， 个 toy 系 toy 个 toy， 唔系一个胎盘个 toy。 其实我本来想讲黄耀拖嘅。 但我想讲咧，我琴日累到一个小朋友咧，俾佢妈咪闹。 解啊？你教佢网购啊？ 唔系，我去买面包。哎、我去买面包嗰阵时， 你买啲好贵嘅面包。 系咁，佢阿妈都喺度买紧面包，就系都一样买噶啦。咁咁个小朋友就话啊咁样，咁得到我嘅注意咁样嘅。佢系即嗰种嗌唔系喊嗰种。 即系你唔识嘅个小朋友。 咁跟住咧，我就 咁样都 系啦。佢嗌咗得到我注意，我就同佢挥手啦。 结果 跟住咧，个小朋友要同我挥手咯。跟住我就做啲表情啦，小朋友跟住我做啲表情咯，咁跟住个妈咪咧就话嗰个小朋友 怪子佬嚟嘅，你唔好乱嚟啊！ 系啊，佢话你唔好搞哥哥啦咁样，跟住我即刻得唔系啊，系 哥哥搞 佢，佢玩，佢同我玩就咁，跟住大家就笑啦。 你听唔明嗰个妈妈嘅说话？ 佢讲咩啊？ 人哋讲反话 啊！佢讲咩啊？ 人哋话你唔好搞哥哥，其实即系话你唔好搞我细路啊！ 2020年可以话真系好特别嘅一年，如果我哋要揾一张新闻图片嘅话咧，我谂哇好多都会上榜，因为实在有太多事情我哋冇预计过，但系的而且确喺香港呢一个地方咧都发生咗。其中一种嘅新闻图片啊，可能大家都会谂翻起啊，即系冇耐嘅咋吓，就系呢个全日禁堂食啊嘅规例推出咗之后啦。有好多相都见到有好多市民啊，佢哋可能翻紧工，唔知佢边度可以有地方可以食个 lunch 咁样，冒住雨食 lunch， 跪喺地下食 lunch 啊，喺个博啊路博位嗰度食 lunch， 乜嘢都出现咗咁样。当然呢一个嘅措施啦，即系政府都即刻发现啦，就调校咗，就更改咗个措施咧，用咗两日嘅时间。琴日咧，食卫局嘅局长咧陈肇始咧就做咗个访问啊，里面咧都有提到呢一件嘅事件嘅。咁可能咧佢嘅 解答咧，唔知会令到大家啊释怀或者了解多咗啊，抑或系哇，我更加明白到原来有阵时咩叫坚离地道啊吓。因为佢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啊，系佢话当时咧呢个全日禁堂食出现咗之后咧，佢哋都见到啊有市民被逼喺街道食饭嘅情况系唔理想嘅，直言政府咧当时以为有好多人已经在家工作，估唔到。原来当有咗呢个全日禁堂食，发现有好多人系仲要开工嘅。其实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已经讲咗天啊，点解会系咁样噶？我第一个疑问就系会话乜？原来我哋嘅政府系唔明白我哋大家平时嘅生活系点嘅咩？我哋睇翻公务员嗰个数字啊，系佢哋有多咗在家工作嘅，但系佢哋都仲有六成嘅朋友咧，就系继续喺公司度工作去服务市民噶嘛。如果你计翻呢个数嘅话，即系政府都有六成嘅朋友继续喺 office 度工作啦。咁我估应该都仲有好多朋友唔可以在家工作，系咪？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咧。根本是冇得 home office 嘅，亦都有好多嘅工种，佢哋亦都唔系翻一啲我哋正常翻九啊、放六啊呢啲嘅 office hour 嘅。咁究竟嗰班嘅朋友其实从来都喺社会上面度存在噶嘛？系咪？点解你会话你唔知嘅咧？唉，不过唔紧要，唔紧要，都发生咗啦。佢又出嚟啊，解答咗啦咁样。反而我会谂紧嘅咧，就系、是。一直咧都有喺度讲紧啦，而家我哋都去到一个好严谨嘅一个限聚令嘅措施，有部分嘅行业咧，其实即系譬如我哋而家话夜晚啊冇堂食啊，六点钟之后就冇堂食即之类嘅措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处所咧，佢哋而家系要拉咗闸嘅，冇得营业嘅，都差唔多有成个月嘅时间啦，有唔同嘅业界咧都喺度讲紧啊，如果你哋之后有机会会慢慢放宽嘅话，会点？我反而会话，其实如果你真系有呢一日，我哋好快会遇到噶啦吓，疫情会走噶嘛，系咪？慢慢放宽嘅话，你对于受影响嘅行业真系要了解佢哋多啲，究竟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先至去做决定咯。譬如饮食界嘅朋友咧，佢哋有讲到噶，佢话如果你要放宽嘅话，佢哋都明白咧，疫情啊，我有机会会翻翻转头嘅。佢话如果你做到一样嘢，唔好话六点禁堂食啊。你俾多两个钟头我哋啊！佢哋要求嘅可能只系两个钟头，你八点咧先至禁堂食嘅话，佢哋可能已经可以做到好多生意，佢哋可能可以保住佢哋辛苦经营咗好多好多年，甚至系一代传一代嘅生意啊！可能系两个钟，所以我会话咧，即系当佢哋要再去处理一啲限聚令啊，各方面嘅措施，去点样做嘅话，真系明白嘅，系为咗我哋健康，所以咧系要有适当嘅限聚令喺度嘅。但如果我哋下一次咧要再去谂下，慢慢放宽嘅时候，点样去放宽？不如真系听多啲我哋香港嘅市民，佢哋嘅生活是如何，佢哋嘅习惯是如何，各个业界点样仲可以喺呢个咁艰难嘅时下之下，继续可以生存到啊？ 想问我，不会否认，只有你可以令我生命再有热情。心不知脆或死，但这份痴心，唯独你是看不明。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未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让你的热爱点我生命。只有你可以像我希望，似我热情，不惜躲进梦境， 愿你像倒影投在我热炽心里，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未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去春去，始终两人未是爱侣，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能令天知道他知道应知道都知道，偏偏你未知，然后看秋去冬。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 ，Good morning 啊！ 早晨，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细眼仔，寿安茄， 早晨啊，寿安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十二点， 系啊系啊系啊 ，OK， 我延续翻咧上个星期咧，同大家讲下毛发呢个问题啊， 系喎，原来我都唔记得咗啦。 系啊，我记得你讲咗一样嘢咧，你问过我哋边个地方有毛发， 我哋唔好再问佢啦， 唔好再讲呢啲， 直接俾你讲，因为你冇时间噶啦。 系啊， 你嚟啦。 我知道啊，我想话咧，哎呀，唔好意思，嘟咗你。 你咁快想闹人啊？ 你妈咪讲嘢啊？佢头先。 我想话咧，嗱，我哋上次就讲咗咧，我哋嘅毛发嘅生长咧，点解会有呢条头发嗰个长，但其他身体部分嗰啲毛发咧就咁短，系因为有周期啦，生长嘅周期啦，退化期啦，同埋呢个休止期噶嘛，系咪？ 我记得，我记得， 记得，记得。 你仲要话，仲要话有中嚟期，唔知有好多期啊，系咪？系啦。 我咁讲过咩？ 有啊，你哋喺度话 中 嚟 期啊，有啊，等之期就啊。 系啊，嗱，我就想话啦，譬如眼眉毛咁啊，都系个毛发嚟噶嘛，系咪？ 系。 眼眉毛点解会唔变咗好长好长啊？因为 佢个咩生理期好短， 系啊，因为佢个生长周期咧， 生长期 系啦， 精简咗你， 两个月啊，咁跟住咧佢就会停留咯，停咗九个月之后咧，佢就慢慢开始咧，佢就话唔好啦，我生长都够啦，我要甩啦咁样咧，系啊，咁佢就会甩咗之后咧，又再等两个月咧，佢就会长，即系佢会用两个月时间就长翻出嚟咯。 好惊啊！你讲到好似即系每九个月之后，我会甩晒啲眼眉毛咁样啊。 条都唔同生长期噶嘛，所以系唔会一次过甩晒嘅傻佬。 我知道知道， 除非你好一致啦。 哦，我以为系一致，对唔住，我头先咁谂。 你全部都系八月一号就生出嚟嘅，咁啊大件事啦！你两个月之后甩晒，即刻全部啦。 系啊， 譬如仲有我哋嘅腋下毛，即系我哋讲 嘅 甩底毛咧，大人先有嗰啲咧，佢好得意嘅，佢咧。佢长到18个 mm 嘅时候咧，个长度啊，佢就会停噶啦。 系咩？我见到有啲人哋仍然好似海胆咁大嗰啲咧。 冇啊，都系乱啫嘛，多啫嘛。 系啊，但系佢都你有冇度过啊？咁样 咁我冇肯定 佢。我哋想唔想揾个同事过嚟？ 你有冇见佢多过18 mm 噶？ 我冇度过，同埋我冇近望过。 系咯。 嗱，你哋大家，如果你见到大人，你又见到佢有格一低毛，你就掹佢一条，睇下佢度系咪18 mm？ 你系咪教坏细？ 佬啊！而家你教人哋见架甩底毛就搣、啊。 我哋办公室有个叔叔好中意俾人哋睇到佢个， 佢仲好中意听绿袖子嗰个哥哥。 系啊，绿袖子哥哥得唔得？我哋咁样叫佢得唔得？ 好啦，嗱，另外咧，跟住仲有啊，就系咧。你知唔知嗰啲体毛咧，嗰啲毛发个作用系做咩噶？ 我知道其中一个系攞嚟避免摩擦，所以咧，譬如你个隔甩底咧，点解会有隔甩底毛咧？就因为佢本身尤其是肥妹仔你嗰啲咧，有好多肉啊，一节节节瓜咁样咧，有啲毛喺度咧就会减少摩擦，冇咁容易损咗咁咯。 好叻啊！系正确啊，系咧，我哋即系嗰啲咧，我哋总之身体每一部分咧有我哋嘅体毛嘅时候咧，即系减轻佢嘅撞击，兼且咧系减轻佢个摩擦嚟带嚟嘅受伤。 但点解我哋有脚毛嘅？ 系都系咯，我哋 佢磨边度啫？脚、 哦，如果系嘅话，脚毛应该要生喺大髀内侧，因为嗰阵时啲人个脚比较粗咧，或者我肥咗啲嗰阵时都发觉有磨大髀嘅感觉。 我唔同意、哦，应该喺个膝头哥内侧啊，菠萝盖后边嗰啲位咧，我哋成日都要接噶嘛。 我仲有嘢问噶， 好啊，你问啦。 点解啲头发会有直同埋挛嘅？ 点解头发会有直同挛？ 系啊，系乜嘢影响到佢直同挛咯？ 静电。 你个同学，你答咩静电啊？ 我唔知道啊，我试下啫嘛。 静电咩字？ 士大佬，士大佬。 天生噶咯，咁講咯。 佢中意攣啲 就 攣啲。 即 係 啊，我見到譬如 Made in Hong Kong 啊 ，Mimi 羅敏莊啊，同埋佢女女咪係天生攣毛。 即係問點解咯？ 其實咧點解咧？就係因為關於佢個毛囊問題啊。 佢個毛囊係直定係攣有冇咬咗？ 嗱，如果佢個毛囊咧係圓嘅話咧，佢出嚟嘅頭髮就係直噶啦。如果佢個攣頭髮咧，佢個毛囊就係 oval 啊，扁形咧或者橢圓形咧，就會生出攣頭髮噶啦。 咁、 搞笑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啊，即系好似你挤嗰啲面粉咧，用嗰啲窿窿挤出嚟。如果你唔同嗰啲形状咧，星形就挤星形咯。 系啦，系啊。咁同埋你知唔知点解咧？嗰啲我哋譬如夹甩底毛啊，或者咧啲大人嗰啲咧私人地方嗰啲毛啊，系佢系松嘅同埋挛嘅。 松 啊？ 点 为 之 松啊？即系松丝狗 同埋挛咯，总之系挛咯。点解啊？ 因为 佢平时有着衫收埋遮住咗佢，所以好似电发。 佢成日着底裤就压造佢生长得唔好。 系挛嘅，系因为我哋排汗疏气啊！ 即系挛嘅先排到汗噶。 啱啊！如果你咧直嘅咧就唔得噶。 系、啊， 我哋有长知识啦， 多 谢你 啊， 肥妹仔。 主要政党嘅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拜登喺社交网站形容贺锦丽系一名无所畏惧嘅战士，亦都系美国最优秀嘅公职人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话，贺锦丽对副总统一职充分做好准备。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话：贺锦丽为工人和公共健康议题发声，相信对方会创造历史，成为美国首位黑人副总统。总统特朗普对拜登的决定感到意外，认为贺锦丽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不尊重拜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70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6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8点，跌287点。

晨， 仲有曾志豪喺度啦。报个天气先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3%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12点， 都系12点，系 啦，系今日啦，唔系听日啦， 系啦，系啦， 系啊，系啊，嚟紧呢个题目咧，其实我估咧，即系都可能越嚟越多人有机会会接触咗， 系咩？ 就可能咧，你工作嘅环境，有一啲确诊嘅同事，即系之类嘅情况，你哋即系附近有冇开始，即系因为即系确诊嘅人数多咗啦， 系 觉得嗰件事近咗，可能系同你屋企人啊，即系之类嘅嘢有间接性啊，或者有接触过咁样咧，两位。 冇喎， 冇，我哋都系好彩嘅。 工作嘅时候， 即系可能咧，因为确诊人数多咗，譬如讲真，譬如我哋之前都有歌手嘅群组啦， 即系身边嘅朋友，大家利是就仲未有， 仲未有系咪？ 叫做 嗰个就系最近咯，我哋嗰阵时即系电台都有，即系出现过一啲确诊。 我哋有语病，头先呢句说话真系唔可以咁讲。咩叫做仲未有咧？即系好似 打佢，可唔可以咁讲？ 我哋头先唔应该话仲未有，即系好似话喂排队到你未？仲未到啊，即系就嚟到噶啦，点都会到噶啦。Touch wood， 我哋呢个系提醒嚟嘅， 好，唔系仲未到， 唔想出现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做好呢个防疫， 冇出现。 系啦， 咁咧就因为而家好多个网站咧，或者政府嗰个网站咧，都会睇到咧，你喺屋企你嘅方圆唔知几多个公里咧，或者边区边个大厦有咧。咁我就真係睇到呢屋企附近係有好幾座有囉。咁跟住我哋就已經同屋企人講喂唔好行嗰邊啦，行另一條路啦咁樣。 避一避咁樣。 會啊，不過你呢條問題呢其實都重要啊。譬如呢我而家去睇物理治療呢個姑娘呢佢真係好細心。我就算隔日去呢佢都會問同樣嘅問題。佢嗰個同一個問題都問你過去十四日咧有冇離開過香港？我心諗我前日先嚟過啫， 咁佢唔一定記得。 唔係佢係記得嘅，但係佢一定要問嘅。係啦，佢點都要問㗎。 佢嚟今晚要問㗎。 係啊，所以佢問好多嘅。過去十四日冇離開香港啦。過去十四日你有冇頭暈發燒身興啊？月經唔準啊？嗰啲全部都問你啦。你過去十四日咧，你有冇同嗰啲咧確診嘅患者咧同住一個大樓啦？你附近嘅公司嗰啲問到一個地步咧， 同一個大樓都問啊？ 係啊， 即 係 呢個咁，你真係要特別去 check 咗，你先至會答得到。 係啊，每次答嘅時候都有啲 sample， 我死啦！其實又冇啦，嗰個座大廈座數咧，我冇即係每一日都去更新去睇㗎。 咁唔係，就算你唔係啊，你去個地方，譬如你去嗰間咖啡店咁樣，嗰間咖啡店有冇你都要 check 埋嘅喎。 係啊，但係可能我唔係日日去㗎嘛。所以如果你要咁样填嘅话咧，其实真系唔知点活动好啊，真系。 但因为咧，就可能咧越嚟越多有唔同嘅朋友确诊啊，咁唔同嘅公司咧，佢哋都会有措施啊。以下讲嘅呢一间公司咧，我就咁睇单新闻咧，其实即系咪最特别咧？唔系嘅，因为本身个公司咧，大家都会有好多遐想佢嘅一个娱乐嘅机构嚟嘅。佢係 TVB， 究竟咧佢哋有員工確診咗之後咧，佢哋即係官方咧又發出通告，即係佢哋係點樣處理？因為前陣子啦，大家睇新聞都見到啦，佢哋咧娛樂新聞台有一位嘅導演咧就確診咗嘅，咁啊公司咧就即刻出咗個通告咧，就係話咧曾經接觸過嗰名導演嘅47名員工咧，全部都要去做呢個病毒測試，而且有曬結果噶啦，就全部都係陰性嚟嘅，係啦，咁啊仲話咧如果一啲緊密接觸者咧，就算個结果是阴性的话都需要留在家中隔离， 是 那没什么特别，是不 是？ 不过跟着呢就有他们的公司员工爆料，好像就有另外一个版本，员工爆料就是什么版本呢？他就是说有高层，那些爆料员工就这样说的，有高层就算只要见到员工的测试是呈阴性，他就说会要求部分的员工无需隔离，立即翻工，而如果一啲咧真系紧密接触嘅咧，佢哋真系需要隔离嘅咧，都系只系需要象征式隔离7日就算，而呢7日嘅隔离嘅即系冇得翻工啦，系需要扣大假填数嘅。 即系如果你要隔离嘅麻烦，就用自己嘅 系啦，即系嗱两样嘢啦。首先佢就系第一样嘢，即系同大家讲就系话，全部做晒检测啦，都系阴性，大家放心。咁呢个两边嗰个讲嘅说法系一致嘅咁样。但系同时间咧，佢都有话，如果咧系紧密接触者呢个通告讲嘅，就算系阴性都好啦，继续留喺屋企度隔离。但 系 员工咧就有另一个版本，佢就系话咧有部分咧即系都系紧密接触嘅员工啦，就话唔需要隔离啦。因为要开工啦，如果唔系就冧厂啦咁样。咁啊，但系亦都有一啲咧话，如果你真系需要隔离嘅话咧，你都系隔离7日啫，并唔系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讲嘅系咪14日啦咁样。 但系就要自己攞假添。 如果7日系要扣大假嘅。 哦，即系话如果你已经系阴性，但系你仲想 繼續隔離， 係 就麻煩你扣價啦。 係啦，而公司其實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嗰個公司啊，就講到如果你係緊密接觸嘅話咧，就算你係陰性嘅話咧，都應該需要隔離嘅。 嗯， 即係佢就咁樣通告咯。 咁都好安全嘅，不過就係用自己。哦，但其實其他公司係點嘅咧？ 呢個我就真係想問一下啦，我哋嘅聽眾們啊， 真係喎， 因為可能咧係啦，有好多唔同嘅私人公司又好啦，即係任何公司都好啦，可能佢哋咧都就住咧。員工要隔離的話，他們有些特別的措施，譬如我自己有個朋友，他公司的措施就是這樣的，如果你那棟大廈，你居住那棟大廈有確診的個案，你就 home office 啦，起碼 home office 七日， 起碼有工 作，他說即不是要扣他大家，不是扣他人工，他說是保障你，即是他的想法就是第一樣，我要保障其他員工的安全，第一樣就是我都要保障你的安全，因為有時候都會見到可能同一棟大廈有多過一個確診的個案的，他說不如我就減卻你要出出入入的機會，那麻煩你作為這位員工，我唔俾，我唔使你翻工啫。你屋企都要做嘢嘅，同埋你都乖乖地，唔好成日自己走出走入啦咁样。有一个咁样嘅我朋友，佢就话：，我无端端要隔离啊咁样。佢就话：，哦，点解啊？哦，你冇嘢啊嘛。佢话其实真心唔系咁啊接触嘅，只不过喺我自己嗰栋居住嘅大厦里面咧，已经出现咗好似有三个定四个嘅个案咁样咧。佢就话：我同埋我公司都决定咧，我会自己选择隔离14日咯，我留喺屋企咯。 我咧即刻睇翻咧有一单新闻咧。就是同而家你讲緊呢话你嗰、那个隔离呢有关嘅。唔係有点因为点解呢 隔离啊。 隔离有关嘅我睇返先。因为呢佢嗰个新闻呢就 ,ok, 佢话有一个嘅有线实习记者啊。佢就话呢 都是另外一个嘅传媒机构啦。係 啦。佢话呢就曾经出去拍摄啦。咁佢同行嘅一个摄影师呢同埋外判司机呢上个礼拜呢都确诊咗呢个肺炎。 係。 咁呢个学生呢就后来俾人哋去送去隔离营嘅时候都证实确诊啦。咁但係个重点系咩呢佢话原来呢佢话呢个记者呢一直声称呢佢有入佢话佢入隔离营之前呢佢话佢有进行检测。 係。 咁但係呢一路都冇出示证明直至呢而家佢先承认呢佢就话係。佢話咧，原來咧，雖然佢知道自己係緊密接觸啦，可能同嗰啲人有關咧，但係佢冇進行過測試嘅，即係咧嗱，咁佢呢個係恒生大學嘅一個學生啦。咁、但係點解呢單新聞會出嚟咧？佢話因為啲人就好笑咗，點解家人會阻止佢做檢測咧？咁然後有啲人就估喎，佢話係咪又驚咧？如果檢測咗之後咧，佢要隔離啦，又或者佢要即係可能會有一啲行動上面嘅不便咧，所以 要做㗎。 係啦，嗱，因為點解我即刻將呢個新聞擸住咧？正如头先你所讲咧，会唔会有啲人咧，佢都发现大件事？如果俾人知道咧，佢紧密接触咧，就算阴性咧，可能要隔离啦，就要冇得出去啦。但系分分钟公司唔会可能有嗰个有薪假俾你嘅，可能你要自己揞假啦，可能你要冇得翻工咧，即系分分钟系真系唔知系咪当 no pay leave 定点样咧？会唔会有啲打工仔咧？亦都因为咁样惊咗窒碍咗咧，佢去做检测啦，甚至乎咧会窒碍咗咧佢汇报啦，种种嘅呢啲行为嘅咧，真系。 我就觉得两样嘢嚟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有真系同一啲确诊嘅朋友，你有接触过，唔好理紧唔紧密都好啦，你自己作为一个人咧。即係你唔想個病毒繼續傳開去嘅話咧，你應該要自己同埋你屋企人都可能要做啲嘢啦。呢個第一個層面啦。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嗰啲公司，你有冇遇到一個好嘅老細，係咪要你扣價嘅咧？即係我估自己同埋屋企人同埋其他人啊。的安全咧，應該緊要過嗰七日係你扣價，抑或係你有冇收入啊？咁樣 即係嗰啲單新聞，因為佢哋自己即係恆大學生編輯會寫出嚟咧，所以咧就即係應該都係真嘅啦。佢自己寫嘅時候就話家人阻止，所以未有進行呢個檢測。 有陣時真係亦都要同家人持相反意見啊！天，你覺得係咪啊？ 即係呢 估唔到啊！ 係啊，但係我覺得阿祖呢個問題係值得咧，等我哋啲聽眾咧喺個 Facebook 度同我哋即係一齊 交流下 傾一傾偈。你即系各行各业咧，究竟呢段时间咧系咪真系咁良心雇主咧？即系话哦，如果你大家利是嗰度有啲咩问题嘅话咧，有病唔好翻工啦。 系， 不过系要你自己扣价， 扣大价， 定系唔使嘅咁样 咧。睇到咧， 即係報章有報道咧，就講緊啦，因為咧啱啱即係呢個肺炎嘅疫情咧，咁咧佢話由於勞工處暫時咧就係未有呢個武漢肺炎嘅公布特別指引啊，係 新冠肺炎啊，你小心啲啊，我都唔想你 home office 咁耐啊，你照讀咗一啲咧，可能係啲，哎呀，我哋幫你大大力懲罰你先， 對唔住， 哎呀，你讀咗一啲資訊啊， 我打 過 你 個 電話我， 係啊，我哋好政治正確噶，真係， 係啦，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咧跟住咧，咁佢就話啦，即係目前未有呢個僱傭條例之下咧，佢話打工仔咧唔能夠用隔離嘅原因咧，去申請有薪假期， 即係冇咯， 係， 即係你已經如果你係隔離嘅話咧，呢個就係個條例，你就係、是。要自己扣價，或者你會減咗人工咁樣啊？ 咁咪就話要同 no pay leave 咯。 其實係咪即係等於之前啲公司就話你呢兩個禮拜唔使翻工 no pay leave 咁樣？ 哦、 即係係咪用呢個形式咧？ 即係可能就可能係啦。佢因為佢話暫時未有因為呢個疫情嘅關係而立咗個新例嘛。係 啊。 所以嗰個人就要同嗰、那個員工就要同公司睇下佢點樣傾，所以扣價可能都係大趨勢嘅喎。 唔可能係可能係直情而家大家運作緊添啊！真係。 係啦，冇辦法，係已经去到疫情去到而家啦， 可能好似我哋咁样咯，我哋有翻就有翻，冇翻就冇翻噶啦嘛。 即系有翻有钱， 系 咯，冇钱咯， 系啊系啊。 我哋一向都系啊，但系嗰啲月薪计嗰啲就唔系咁睇噶嘛。 但可能而家冇咗呢样嘢，又唔可以当病假，病假都冇14日咁多啦。 同埋佢未必，佢未肯定 佢 有 冇 病噶嘛，佢就要隔离去睇下个结果先至知道有冇嘛。 我又明嘅，如果你站在公司角度咧，等阵先，哇喂，你话你嗰区有事。跟住你嗰栋大厦有事，你就14日唔翻， 咁好容易中嘅错。 咁你我知你喺屋企，但系你屋企咁我照出粮俾你，可能公司话我谂硬噶咯咁样。 系， 除非佢真系喺在家，好似阿， 除非你话你紧密接触者咯， 唔系啊，在家工作佢真系依然继续工作嘅，咁啊即系只不过佢唔喺 office 嘅咁翻工啫嘛。 系，但系有好多公众喺屋企好难工作，譬如头先，即系佢喺度讲紧 做清洁嘅，咁你点在家工作啫？ 系咯，或者就算系传媒机构嘅， 系咯， 佢即系要睇下个饼大。点样去剪带？屋企未必可以剪到带噶嘛？ 传媒机构有好多咧，已经转到用 home office 噶啦。 即系佢哋交稿嗰 样嘢，佢哋已经系啦，尽咗力噶啦咁样。 但系譬如我头先佢哋喺度讲，即系譬如我讲大台娱乐新闻 嗰啲，佢出去采访咪唔得咯？ 系啦，佢真系冇嘢播噶咁样。如果成个厂都要停嘅话，个节目点算咧？ 系啊，喂，所以真系问下我哋啲朋友啊，你而家打紧工咧，各行各业咧，究竟你哋公司咧个别同你哋嗰个所谓疫症假期咧系点样安排嘅？系咪真系佢会当系紧密接触啊？嗰栋大厦？算唔算咧？嗰一座算唔算咧？嗰层楼算唔算咧？ 点样计嗰个范围？嗰个射程范围究竟系一百米啊？定系你隔离邻射中咗，你都唔可以翻咧？定系点样？ 定系会唔会再绝啲咧？就系、是、阿老生，我老婆中咗招咧，我系咪可以？等下先，你同你老婆呢排？关系好唔好啊？哦、如果关系麻麻地，好耐冇倾偈嘅话，未必系紧密接触者嚟嘅。 同住都系紧密接触者啦。 度过初春的假期，和你参与短短的游戏，像个阴天的假期，令我好欢喜。目送你背影穿梭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 baby， 在你怀内。这几寸天地，就像是你屋。 是蔚蓝的阴天假期。 是啦，讲起呢，即是刚才话哎呀十四日啦，咁都仲叫做大家都好讲緊呢，有冇人工啊嗰样嘢，但係呢有啲阴公猪呢喺疫症期间呢，咁你都知道有人失业㗎啦，有人即係冇工做啦。 越嚟越多啊。 真係係啦，即係咁，但係问题呢，有啲人呢，即係有啲朋友会觉得死啦，我而家冇工做，但又唔知几时搵到工作嘅时候呢，会令到屋企人担心喎。 咁会啦、 啊、你瞒我瞒啦，跟住。 真係你瞒我瞒啦，跟住于是乎呢，原来衍生咗喺台湾都有呢啲咁嘅事发生。不过呢个人呢就唔係因为疫症嘅。咁、 哦、 但係啲情况我都会諗起，啊其实而家一失业嘅人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就係、是、每日真係扮返工囉。 哦，扮工。 系啊，即系扮翻工啊，咩办公啫？ 咪就系办公咯。 啊，系啊， 咪真系办 装 扮 嗰个扮啊， 系啦系啦，即系扮翻工啊。即系佢话咧，因为呢个人嘅情况咧，就系因为佢即系嗰份工人哋唔啱佢嘅啫。咁啊，只系因人哋炒咗佢，但系佢咧又唔敢面对屋企咧，就唔敢话俾屋企人听咧。我俾人炒咗，咁而每一日都着翻嗰套制服咧，我阿爸阿妈出门口啦， 呢个惨啊，呢个真系系啊。 咁一哇一去啊，知唔知成两个月啊，做咗呢件事。 我即系日日扮翻工。其实我想讲。我都有 有试过， 我自己冇试过，有识人有试过咯。佢哋真系嗰阵时就唔系疫情咁严重嘅时候， 其他经济嘅问题 系啦，其他原因冇嘅话咧，咁佢真系可能会拣图书馆，佢话系一个好嘅地方嚟嘅，因为你真系。起碼你有知識啦，你又可以睇啦，有冷氣啦， 免費啦， 係啦，免費啦。咁佢話呢一啲都係可能就係坐半日嘅地方嚟㗎。 但你話而家如果而家你要辦咧，好彩佢開放翻午市堂食啫喎。 哦，係啊。 如果唔係你冇地方俾你辦喎。 但 係 圖書館而家都冇得開啊，係咪先？ 但係午市堂食嘅話，就算佢肯開嘅話， 你起碼坐到六點啊。 你。哇！啲位咁矜貴，人哋做生意， 啊、 你坐六個鐘咪啊話？ 唔係，如果你去嗰啲兜巴星咪仲可以咯。 係嘅， 都要做生意㗎。 其實冇嘢嘅，調翻轉咧，而家你嗰啲食肆咧 都幾淡靜， 好淡靜㗎真係。咁跟住台灣嗰個點啊？佢 台灣嗰個佢都係咪？佢就係話佢每一日都係著住嗰個制服出門口啦。咁跟住每日都喺咖啡店流連咯。 係咯。 咁有時就會去圖書館，好似阿祖祖話齋圖書館，因為即係既有冷氣又寧靜。咁學你話齋睇一本書都好過。即系打发时间，喂，佢足足两个月，佢话好彩喺呢段时间不停咁搵工，搵工搵都搵咗两个月先有份新工咯。 其实咧，我觉得有阵时可能因为我自己有知道我朋友有经历过啦，咁所以咧耐唔时咧，我就算经过一个商场嘅话咧，我都会特别留意嘅。 边度 有 位俾你踎？ 中庭咧有啲，你会见到直情已经有啲人，佢哋真系可能着住一套完整嘅 OL 嘅衫啊，着住西装啊，揸住个公事夹啊咁样，但佢会坐咗喺嗰度都一段几长嘅时间。即我自己就会联想，其实可能唔单止只系台湾啊，喺香港啦，可能都有好多背后嘅人啊，佢哋真系生活都唔如意，唔容易啊，咁啊， 系啊，咁你谂下，我哋头先政府高官都会最后先知，乜原来仲有人要喺屋企翻工咁咩？咁样 系咯， 唔可以喺屋企翻 工， 系啊，咁可能我哋都要着多啲整齐嘅制服咧，走去话俾佢听，其实系啊，我哋仲翻紧工嘅， 我哋生活都好辛苦嘅，希望你可以更加了解我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话，昨晚在旺角和沙田分别有人聚集，涉嫌违反限聚令，一共向36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其中旺角占29人，沙田占7人。另外，警方在砵兰街和山东街交界拘捕一名涉嫌袭警的71岁男子，该名男子报称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相关决定，第六届立法会延任不少于一年，而第七届的任期仍然是四年。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用这个方法处理震荡会最少，亦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立法会立即运作。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能够说是有损基本法庄严，因为基本法由人大制定，宪法亦都赋予人大常委会在紧急情况下作具体安排。至于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的四名议员应否延任，叶国谦说，由于是第六届立法会过渡，而有关四人是参选第七届的选举，因此不应该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社民连成员吴文远2016年参与反释法游行的时候偏离原定路线游行往中联办，被裁定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被判14日监禁，缓刑12个月。他提出上诉，案件在高等法院聆讯。吴文远进入法院之前，同前岭大学生会会长郑佩伦拉起横额抗议，表示案件已经是几年前发生，到现在政府以疫情为由，两人以上的游行亦都不能进行，令市民难以表达意见。案发在2016年11月，当时有全人大常委会计划就立法会议员宣誓问题释法，民阵发起游行，时任社民连主席吴文远等人偏离游行路线，游行往中联办。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中方没有被美国宣布制裁中央和特区政府11名官员的事吓到，相反对有官员被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感到光荣，认为有关的名单变成了一份表扬名单。骆玉成又说，美国政府对 TikTok 进行有罪推定，拎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之下，威胁在45日内强制出售或者禁用，是强盗逻辑。反问 TikTok 的错在哪里？他估计美国要将 TikTok 置于死地，唯一真实的原因就是 TikTok 有中国血统，与国家安全毫不相干，认为全世界都不似美国巧取豪夺的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0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70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0点，跌3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209.8，跌8.8；中芯国际26.1，跌1.6。腾讯控股513元，系跌5毫；阿里巴巴241.2，跌2.8；汇丰控股35.35，升1.25；银河娱乐60.6，升8毫；港交所364.2，跌9.8；一传媒1.25，系升1.5；小米集团14.64，跌3.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2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瑞士法郎0.92，加元1.334，人民币6.951，

地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一个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我突然间谂咧，咁陈美玲姐姐呢只歌使唔使都改名噶？佢本来香港， 我谂起另外一啲嘢。 你唔可以咁样将所有叫香港嘅就抹走咗。咁香港就系香港噶嘛？曾志豪， 惊啫， 惊你好嘢，你好都系惊嘅。 陈宝玲姐姐而家同我哋讲，陈美玲姐姐唔使惊， 而陈洁玲姐姐决定搭台。 OK OK， 但我想讲咧，呢、這个今日我哋澳门都要讲嘅呢个话题咧，真系。邊個保齡都好啦，其實佢都一定會有睇過嘅。香港人咧就有接觸過， 冇錯。 因為我哋今日講咧就係香港嘅報紙事業咁樣。 咁我相信就我哋其實以前節目咧都有同大家有温習過呢段歷史嘅。咁我亦都相信我哋啲聽眾咧。其实而家都有唔少有睇报纸习惯，或者啲报龄都几长嘅，我相信吓我哋啲， 我哋就摆咗个题上网啦。首先一定要好多谢，我觉得我哋今个礼拜咧，我哋嘅听众们咧，佢哋留言啊，好高质素，佢哋讲咗好多嘅报纸咧。讲真，我已经做咗 research 啦，但我真系冇听过，冇见过，佢哋真系将好多佢哋嘅经验同我哋分享。咁啊，继续欢迎大家留言之余咧，亦都会见到报纸对于我哋嘅听众嚟讲。他们真的曾经一度或者现在啦，是他们真的凉拌来的，理应 是啱啊。我第一个呢，我很想问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可以都跟我们互动一下的，就是以前大家有剪报纸这个习惯的嘛， 功课要做的嘛，剪报 不单止是功课啦，你说得啱，学生的层面呢你有需要剪报纸啦，但是呢好像去到阿田这些 snide 那些呢，大人呢那时候都喜欢剪报纸，为什么呢？而家咧，你見到有一單新聞或者有一種資訊咧，你覺得好值得保留咧，你就會影低佢啦 ，save 咗佢啦 ，share 出嚟啦，或者點都好咧，或者 reprint out 都好啦。咁但係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講緊係八九十年代咧，你冇呢啲嘢嘅時候咧，我哋啲爸爸媽媽，我見過好多次，成日都話咧，阿仔啊，翻嚟俾你睇一睇呢個新聞咧，爸媽媽咧今日特登留低嘅。佢真係會剪咗咧嗰一格出嚟，就或者就算佢唔剪咧，佢會 keep 低嘅。咁呢個動作咧，我其實都想問一下我哋聽眾咧，有冇做過啦？仲記唔記得咧？有邊一種類型嘅資訊係屬於咩新聞啊、趣聞啊、廣告啊？嗰啲咩健身五個小 tips 咧？仲記唔記得係邊一啲資訊令到你咧忍唔住攞把教剪剪低佢？ 嗱，我個人係有做呢啲， 你肯定有啦，報頭印花優惠。 唔係，嗰啲反而少，因為你知道我都好崇尚嗰個品牌嗰、那個channel 噶啦，係咪？咁咧喺以前嘅年代咧，咁啊，即係有啲好多明星都會著佢嘅衫噶嘛。每當我見到佢哋有著呢件衫，我就會剪低佢張相出嚟。 哦，真係啊！ 自己做一本咧，自己做一個即係點啊？相集咁樣啊， 會 黐住，即係黐哦，原來呢咁嘅設計，哦，原來呢個咁樣，哇，好靚啊！咁樣即係自己又當係自己擁有嚟。 我覺得會啊，因為咧，你呢個似係咧。未有即係你唔係去信和買明星相， 唔係啊！ 我知啊，但係就好多人咧嗰陣時就會中意將娛樂版嗰啲咧剪出嚟。 呢、這個就真係代表住年齡啦、 啊啊！ 我手頭上邊有一個資料咧，就講緊1960年。 阿田， 係啦，我哋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開始咧，報紙咧多咗啊，彩紙啊，佢哋叫做柯色彩色印刷嘅新聞紙啊，即係變咗以前你知道冇閃卡啦，其實你講閃卡已經夠靚啦 ，OK， 冇閃卡啦，冇得有條 link 你去 share 嗰樣嘢咧。如果佢哋喺啲彩紙嗰度咧，就係唔再係黑白紙啦，而係有彩色咧，佢哋好多時候咧就會印製咗喺呢個娛樂版度或者啲明星版度，就成為咗當時嘅人咧剪報紙嘅一個習慣嘅開始啊。 係啊，我咪就係咁剪啦，即係。 開心噶，會喂，即係睇報紙嘅時候咧，見到我第一時間，哇！佢又著呢件啦，哇！佢又有新嘢出啦，咁樣 係 啊。所以我喺呢度咧要介紹兩份報紙俾大家認識。我諗阿田你都應該唔記得啊嚇。1959年創刊嘅有《銀燈日報》， 咩嚟噶？ 主要咧就專攻娛樂新聞嘅、 哦， 所以咧我呢度有一張相可以俾喺直播室裏面嘅阿豪仔睇下啦。 係點㗎？ 嗱，呢、這、一個咧就見到咧喺佢一頁紙裏面咧就有部分啦，係啦、 啊， 就係佢哋專主打咧就娛樂新聞嘅。 Okay, okay. 但係咧就係開始咧就慢慢有多咗一啲彩色嘅相。我估呢一個咧就係唔同年代大家睇報紙嘅習慣，佢哋就係真係睇呢份報紙就睇娛樂新聞，再加就剪明星相啦。 嗰陣時我有剪過體育版嗰啲咯，即係咧就專門剪咧，因為之後就係講話嗰啲 NBA 球星嗰啲咧，咁啊個個中意剪佢一兩張嘅圖片啊，佢嗰個入樽個英姿啊，佢叉住條腰嗰啲相咧，大家就剪低佢，咁然後冇嘢做過，可能係貼喺自己嘅 file 度啊，就當係好似 黐喺書啊，你有冇試過剪咗報紙書底啊？ 好多啊，係啊， 本數學書後面有個阿 Jordan 喺度啊， 因為你又剪得即係剪。出嚟咧，你好似啲人就覺得與別不同咧，即係我覺得就係當年咧嗰個報紙嘅紙媒嗰個年代咧。我哋就冇其他途徑可以攞到呢一啲外國嘅圖案啊資訊咧、嗯，靠佢咯。 係， 我想話喺想當年啊，我未嚟電台做之前啊，我喺阿思浩嗰間剪報公司 做。係咯，你做剪報噶嘛？ 你知唔知想當年哇訂嗰啲報紙係訂幾多啊？譬如當你咧有一個叫做集體相啊，譬如新年嘅時候，哇一大班人咧，嗰份報紙咧係要或者係嗰份雜誌咧係譬如有十個人影啊，佢如果十個都係佢嘅客户嘅時候咧。都要買十份嗰啲報紙又剪，嗰陣時咧就係學你話齋冇興，唔即係電腦唔興啦，唔係電腦 冇電腦啊嘛，係咯， 係咪有電腦嘅？但係嗰時唔興咩網媒啊嗰啲等等嘅嘢嘅咧，咁嗰啲好多嘅artist 咧，我講緊真係無數啊，幾大天王啊都係我哋嘅客户嚟嘅時候咧，就幫佢每個月就幫佢報紙雜誌，總之見到佢嘅樣嘅就要剪落嚟，跟住就黐喺一本 sketchbook 度，咁跟住每個月就抵翻俾佢，佢自己就每個月。就會已經收到一本嘅呢啲嘅佢自己嘅嘅資料嘅一啲手冊啦，咁樣跟住做出睇啦，咁樣賣錢噶都。 係。 如果話除咗咧就係剪報紙之外咧，另外一個都同報紙有關嘅，你哋有冇試過經歷過執報紙呢個習慣啊？ 點樣執報紙㗎？ 執報紙啊！ 我有嘅，因為以前咧，譬如你朝頭早去飲茶啦，阿爸就會買份報紙啦。但有人睇完嗰份報紙係會漏低噶嘛，你就擺咗喺嗰個茶樓嗰張凳度嗰樣嘢咧。 哦， 以前嗰個階段我哋係會執人哋睇過嗰份報紙，你會攆埋佢咁樣噶。你哋有冇阿田有冇經歷過呢個畫面？ 我有類似呢啲時候都有遇過，即係無論係茶樓啊，又或者咧可能係一啲即係 車廂裏面。 車廂係最多，巴士站。 以前唔會覺得嗰樣嘢係污。租噶， 系冇错冇错。 即系而家你系见到嘅话，咁你想点啫？你留低啲嘢喺度，边个帮你执啫？你会咁谂噶嘛？ 系啊。 但我哋其实香港人系试过一个阶段，你讲得好衰咁，可以话执报纸。 系。 但其实好多人都咁做，我有试过咁做噶，咁 啊 睇报纸啦，系咪？ 系冇错。 嗱，另外因为你如果我哋喺度讲话，即系剪报纸啊、执报纸啊呢一啲咧，都系因为当时其实冇咁多嘅娱乐啊，大家可以做啊嘛。我揾到嘅一啲資料裏面咧，其實裏面咧仲有報紙業咧最繁盛嗰段時間咧， 係 佢哋仲特別出咗好多成為大家煲劇嗰陣時冇得煲劇啊嘛，佢哋咧就煲小説嘅報紙， 係連載小説， 係啦，連載小説咧亦都成為咗佢哋其中一個連，嗰個嘢都係反映住就係因為真係連。電視劇佢哋都未有得煲嘛， 冇錯， 佢哋咧就會買報紙，跟住咧就 買咩版位嘅咧？ 富刊咯， 係 富刊咯。譬如金融嗰陣時，佢就係同梁羽生咧，佢哋兩個就互相咧就競爭寫呢個連載武俠小説咧，帶起咗一個風潮出嚟。 明報都係咁樣開始啦，佢就開始就連載呢個神雕啊，嗰陣時就係佢嘅開始啊，喺呢個煲劇嘅現潮。另外我仲見到有一啲咧。漫画报你又知唔知有噶？ 漫画报啊， 即系佢系漫画，但系一份报纸嚟。 嗱，系啦，有一个短嘅阶段咧，有报章咧就专系攞呢一个咧就作为佢哋嘅卖点，就尝试去做啦。另外，如果讲到去到80年代咧，其实都有噶，因为以前咧好多嘅报章嘅时候咧，佢哋赚钱咧都系讲紧就系。 边个写嘅专栏最值钱，咁佢哋就会多人买啦。但系慢慢久而久之咧，佢哋就开始知道咧，广告其实都可以成为佢哋一个咧好大嘅收入嘅话咧，所以咧都有啲新嘅报纸出现。嗰阵时有一份系新报啦，同其他嘅报纸咧即系走嘅路线有啲唔同嘅，佢多咗好多广告、 啊， 甚至乎系大耳窿追数广告都有啊，有落到落去报纸。 咁会点样噶？陈宝玲欠债还钱，黄耀祖天公地道咁啊！ 我觉得用呢个名字我是觉得合理的。咁所以呢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即同平时打大家觉得是睇报纸即是文字 是 新闻。是啦，但他就开了一个新的门路呢，就是那些格仔的广告呢越来越多啦，甚至乎他们可能有多一点的风月版啦。 哦、风月版是啦、啊、没错。 跟着这类型的广告呢落多了，开头呢就被形容呢是一些小报来的。即是你做不掂你才这样做啫、嗯。但慢慢你就会见到呢大家都會趨向呢個方向，因為就知道其實賣廣告咧，對於報業界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收入咯。 係啊，嗱，咁啊，仲有一段時間咧，大家睇報紙咧，可能你會留意一下咧，佢哋嗰啲即係標題啊，又或者佢哋嗰啲變化咧。嗱，我唔知道有冇見過咧一啲用好多口語咧就擺落去個標題裏邊。 你話粵語啊，即 係粵語，直情係粵語嗱。譬如而家咧，無論你點樣都好咧，你嗰啲報紙，無論你嘅定位，你話知識分子定係普羅草根市民都好咧。佢大部分都系用书面语摆上去噶嘛，即系可能佢会同你讲话啊股市狂升啊，跟住然后就话咩人民币国际化嗰啲，写到都系全部都系用啲文字嚟嘅，咩金普劫匪咁样嗰啲。但佢话原来咧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特别五六十年代咧，佢话有啲真系想主打草根阶层咧，佢会用啲粤语口音嗰啲口语入去个。譬如我啱啱见到呢度有一篇文咧，佢就真系六十年代嘅，譬如咧佢就会咁写，佢话。大排档争水，咁然后咧，第二句就话啦，两人流蚊饭。嗱，流蚊饭系咩嚟噶？ 即系 流血， 流血啊嘛！流蚊饭咧，即系话即系好小事咁样咧，即系因为以前我记得即系好嗰啲刘天赐年代嗰种咧俗语咧，就话俾你听话。诶、哎，当蚊饭啫嘛，即系俾蚊咧，好似就 冇事嘅， 少少血咁样， 喂佢咁系咪意思啊？ 咁但系好笑嘅就佢会咁样入标题个大排档争水，两人流蚊饭，跟住咧就话咧 都几好，大家明噶嘛，但系呢件事 佢仲会写住话咧打甩门牙咁样嘅， 因为 咧用呢啲方式入文嘅。 我自己咧都睇到啊，就系嗰个年代咧，其实有几份报纸咧，佢哋有一个 mission 嘅，有个使命嘅，就系希望咧就系将呢个粤语啊入文宣。佢哋形容係一個少少嘅革命嚟嘅，即係例如其中一份咧就叫有所謂報。 哦，哇，咁得意個名， 有所謂定 有 所謂啊？係啊，個謂字真係言字變咗一個謂嗰個謂， 有 所謂報。另外一份咧就叫做香江晚報啊。咁佢哋咧即係裡面嘅內容咧都係用粵語嚟掛帥嘅，就好似阿豪仔頭先咁樣講啦，流蚊飯啊呢啲字咧可能會成為係啦。但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做呢一份報紙咧喺嗰個年代啊，覺得有一種嘅使命嘅就係我要將粤语摆到入报纸入边，其实你谂下，有一个年代，即系我哋而家即系要谂翻，其实有几多份报纸大家噏到名嘅，都真系有啲难度。但嗰阵时佢哋可能会办一份报纸，就 系 为咗希望可以将粤语更加发扬光大嘅话咧。 系系系， 哇！其实嗰件事都真系几美丽噶。 系啊， 见到佢哋有几繁盛添啊，真系。 冇错冇错。咁嗱，咁当然咧，你话如果报纸咧去到中后期咧，如果我哋讲话大家以前睇报纸有啲咩习惯啊嗜好咧，咁当然仲有一个咧就系你突然间嗰阵时仲有啲晚报啦。 啊，系啊， 系啦，咁啊。 晚報好多㗎，因為呢喺六七十年代呢佢哋好盛行嘅。我見到呢度啲例子就叫譬如天王夜報。 係。 呢啲即係再早期啲呀已經係。華人夜報、新夜報、金夜報、星夜報等等啊， 咁多夜報做咩？咁多晚報做咩？即係係嗰個 當年佢依個係最 update 啊嘛，譬如 係 啦，你上晝嘅新聞咁，你都係其實講緊琴日嘅啫， 都跟佢哋播嘅嗰份晚報， 係 啊， 好似號外咁 啊。其實呢個咧就真係又係反映住我哋嗰陣時大家嘅娛樂冇咁多啊，資訊亦都冇咁發達嘅話咧，就真係需要有夜報去即係幫手報新聞咁樣。而另外一個咧，我見到嘅話咧。我都觉得挺劲的，原来二三十年代有些小报啊，他们例如专门有些小报呢是将情色，即是讲的即是色情情色那种啊， 哈 有譬如有一种报纸叫做骨子报。 骨子是什么来的？ 是的，是的。 喂，佢 sell 程式， 骨子即系酥在骨子里咁样， 嗰、 yes, 个意思系啦、 哦 okay ， 开心布啊， 开心布，哇，全份都系噶， 系啦，佢就系真系 sell 呢一样嘢咧，就成为佢哋嘅报纸。但如果头先好似阿豪仔咁样讲咧，因为佢哋嗰个时代啊，不停喺度唔同紧嗰阵时， 系 令到我啊，真系嘅， 系 我开始睇报纸咧。是报业界多了一路的人马出现、啊、是令我自己会给钱买报纸的 是 就是狗仔队。 哦是是是。 因为其中一个呢就 是。那就一定是苹果大戏啦。 苹果那阵时即是讲的是94年到即是他们开始呢会有一些狗仔队就是追访一些明星或者一些名人甚至政治界的人物都有的。跟着呢就会出一些报道哇那阵时觉得好爆的嘛。因为平时啲新闻唔系咁做噶嘛，原来啲明星佢哋嘅私生活或者喺水银灯以下佢哋系咁样嘅生活，嗰阵时咧，即系我会话对于香港嘅报业界嚟讲咧，都真系开咗一个即系新嘅一页啊！真系， 佢去到台湾都掀起风波啦。不如都系读下我哋网上留言啦， 佢哋写得 好多。譬如咧嗱，呢度有个阿 Cool 咧，佢就话啦，佢最中意就系当日咧睇明报嘅四格漫画啦，包括咧话呢个年代一嚟就已经系咧一阵回忆翻咗嚟啊，黄丝马牛仔嗰个年代，专子啦、富刊专栏咧就有三苏，系三苏嗰个叫三苏怪论咧，亦都系即系真系上一代嘅人咧都会好津津乐道嘅。项庄啦、林燕妮啦咁样。 哎、另外呢我看到阿宇邦犀利啦，佢话佢细个咧睇明报富刊啦，富刊佢话佢扮文人学作文，佢当年会考中文攞 A、 啊。因为真系唔同 睇报纸学中文咯， 系 啊, 啊， 都会噶，都会噶，系、啊。 我咧睇到咧阿星轩春咧，佢讲我都好感动啊，佢话佢记得华侨日报啦、地区星报啦，其实呢 啲 讲真， 呢啲地区星报有 听过，我真系唔记得 啊，天天日报你记唔记得？你讲乜嘢会记得咁样？佢话好多咧已经一啲。结束咗嘅报章嚟噶啦，因为而家咧就净系即系年代唔同啦，而家咧就剩低咗一啲立场鲜明、为市民寻求真相嘅传媒，所剩无几啦，亦都被打压添。希望良知嘅一群可以继续撑落去咁。 系啊，嗱咁好多嘅，譬如阿 Wendy 就话啦，佢细个咧就中意睇《东方日报》嘅大聚合漫画啦。咁、另一个就话啦，系啊，佢话咧，佢话阿泰咧就话个《东方日报》最早嘅时候会有咩咧？会有字花贴士噶。即系谂下字花个年代， 咩叫字花？ 即系以前 马仔啊， 以前嗰啲即系马仔嚟嘅咩？系咪啊？唔系嗰种赌博嚟嘅咩？嗰阵时 唔系马仔咩？ 字花开嗰啲啊嘛， 系个马标即系 马标两样嚟嘅应该，即系总之系我谂系六十年代嗰啲年间咧有一啲嘅即系娱乐啦咁样。咁然后咧阿 Ruby 就话啦，最有印象咧就系一蚊一份报纸嘅年代。哇！我未经历过， 我 未经历过。 我有份报纸叫 Lance 话，佢话初初报纸系卖三毫子、五毫子、八毫子、一蚊、个半、两蚊，直到而家一路加到十蚊啊！ 你哋又记唔记得咧？有出现过咧，就嗰啲孖报同埋拍拖报啊！ 啊，拍拖报有喂，嘢通常系咪放工嗰啲时间？ 系啦，去到黄昏嗰啲时间，有报纸未卖晒咧，就可能真系东方搭苹果咁样咧，就两份一齐卖咁样啊！ 拍拖报真系而家好少再见呢样嘢，真系 报纸都少人买咗啦，所以就更加需要讲啫嘛。原来我见到呢度咧有我哋嘅听众同我哋讲咧，佢话佢同佢爸爸咧都系睇香港波大嘅，所以嗰阵时咧《香港时报》咧就佢哋嘅正式。 我知你笑乜， 我都知嗱，我睇嗰阵时都睇咗几次，但我就决定照读，因为我觉得大家系会听得明嘅。 佢意思系香港波士顿大学啊， 系香港嘅足球去大嘅咁样，我估系咁啦。佢话咧嗰阵时《香港时报》就系精神食粮，即系有一啲嘅报纸咧就专门就系讲咧我哋香港嘅足。球坛嘅盛事 系啊，阿 Wendy 钟咧就话啦，佢记得新晚报，仲剪低咗落嚟。点解咧？佢话因为当年佢参加咗嗰个比赛咧，就系情人节嘅情话大赛。 系啊， 佢得到呢一个嘅奖状啊奖项嘅，所以佢就 keep 低咗咧，就剪低咗呢份报纸啊咁样咯。 我估另外一众嘅朋友咧，可能就会好似呢一位阿 Gully 咁样讲啊，佢就话咧，佢屋企人会剪啲咩啊？梗系剪食谱啦，搞煲汤嗰啲方法啊，好实用啊！呢一啲咁啊， 啱啊啱啊，系啊。 仲记唔记得订报纸啊？咁佢话细个时咧，老豆咧就订呢个方向报啦。早几年咧，阿仔咧小学咧要订一年明报啦。虽然好平啊，好似两蚊份咁样。佢话咧，即系成日都要订报纸个年代都要做咯。而家 系啊，跟住咧阿 Jack 咧就好笑啊。佢话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对面系华侨日报，隔篱咧就系佢读嘅小学。 但再隔離咧就係文武廟，最正咧仲有東華二莊。佢話咧佢凌晨三點幾咧就會見到出報紙，兼且仲會有啲嘢抬出抬入，即係佢係二莊喺隔離啊嘛。 二莊三點凌晨三點 都仲有喎，真係唔知點解啊！ 係 啊，好驚啊，真係。 但係首先即係要再一次多謝我哋咁多嘅聽眾同我哋分享啦。但 係係啊， 呢個星期咧嚇，好希望啊，即係究竟係咪唔同嘅報章啊，佢哋都會好似話嗰啲銷量可以叭叭聲咁樣升啊？因為我見到咧以前嘅報章選擇咧係相對多嘅， 係 而家少咗啦。大家可能真係要攞你自己真金白銀去買一份報紙，都唔知係上一次係幾時咯，可係咪？ 哦，係啊，咁啊，口薄都唔同咗啦。我見到頭先有啲聽眾咧，都仲會話以前咧買啲報紙咧係可以去嚟咧BBQ 用嘅。 係，而家好薄。我想話， 而家你攞呢個好難做 BBQ 咯，都判唔到。 可能呢一排啊，嗰啲免費報紙啊，冇乜廣告啊，佢哋都 薄 咗。係 啊，陰公啊，真係。所以其實咧，無論邊一份報紙咧，我哋梗係希望咧百花齊放，百業都興旺嘅嚇。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8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75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0点，跌3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点评210.4跌8元，腾讯控股517.5升4元，中芯国际26.15跌1.55，阿里巴巴241元跌3元，汇丰控股35.3升1.2，银河娱乐60.7系升9毫，港交所363.4跌10.6，一传媒1.27系升1.7，小米集团14.64跌3.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25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97，瑞士法郎8.433，欧元5.52，加元5.813，新西兰元5.079，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28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跌8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85美元，卖出1,88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南华埔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较早前尖沙咀漆咸道南爆水管，车辆不能够由漆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现在封路重开了，车辆就可以由漆咸道南左转入去黑德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屿干线收费站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现在外面部分地区落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余香凝，隔咗两年之后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真系好唔同啊！点解？ 因为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好多啊。信不信听下就知道了。Hello， 我是余香莹，想知道我和两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啦，我哋翻到嚟咧第三节风骚快活人啦，咁啊雷暴警告咧一路咁样延续，而家去到两点钟。头先 阿哥你有冇带遮啊？ 有，啊、我其实琴日已经有带定遮啦，因为都讲到咧呢几日咧有机会，同埋其实呢几日哦雷暴警告都有敲我哋门啦， 系啊， 所以我都带定咗遮以备不时之需。喂，你外面你望到街嗰个情况是如何？ 系啊，灰啊。 灰啊，咪系啦，一定有啦，而家 系啊，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留意啦，去到晏昼两点啦，咁啊，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2%嘅。嗱，跟住落嚟咧，我要讲呢单新闻咧，真系要啲朋友帮下手啊，因为咧，我就第一我冇带呢一种货品嘅习惯，我望住我哋对面最富贵嗰个主持人咧， 都冇， 佢都冇呢个习惯，即系我谂，因为佢嘅喜好唔喺嗰方面啫。佢喺第二啲地方嘥錢。 咩帶咩貨啊？ 你一間就會知噶啦。第一，我冇，我哋三個都冇帶呢啲貨品嘅習慣啦。第二咧就係、是，即係咁，我哋又好少咧，即係會喺呢、這個人肉咧網上交易。嗱、哦，因為我對面嗰個主持，佢係中意網上交易。 係係。 但係佢係中意咧。去嗰啲即係電子系統裏面咧，買完人哋送貨到佢屋企嗰種噶嘛，佢唔係去到地鐵站度咧，喂你係咪有兩隻鞋啊？買佢唔係呢啲啊嘛，係啦嗱，所以咧我哋 都唔係以物易物， 冇錯啦。我哋雖然我哋兩樣都唔中，就好想問下我啲聽眾咧，你哋有冇試過人肉交易買名錶？人肉交易買名錶，嗱、你同我哋唔做咋？条街好多人做紧嘅，你知唔知啊？ 唔系嗱，买名表我就成日买嘅，死都讲到自己 好多价先啦。我都成日人肉噶，不过我哋两个谂唔到啫嘛。 系啊，但系你而家讲紧人肉交易，即系嗱，即系应该我估计啊吓。你讲紧嘅就喺网上面，可能我有只名表，哇，风骚牌嘅，好劲嘅，十几万嘅，啊，又蓝底有钻石咁样嘅吓。 总之就系陈奕迅会唱嗰啲歌啦， 系啦，陀飞轮嗰啲嚟嘅咁样。 陀飞轮啦，系啦。 咁跟住咧，我就摆信上网话卖， 冇错。 跟住咧就喺网 就有人想买， 买，跟住就喺地铁站交易咁样。 人肉交收， 嗯， 哇，几多钱先嗱？我首先我哋要定义。乜嘢叫名錶先？ 我哋揾我哋有師奶啊，有傻仔啊，我哋三個自己，你覺得嗰個定義係幾多錢啊？ 名錶 係啊，即係要講阿師奶田，你 係啦係啦，要講到係名錶人 數字有啲 過十八千萬，得翻屋企啊，翻屋企 啊，係啊， 我唔捨得。买俾钱买表嘅， 系我就知咯，你唔舍得咯。 不过呢只贵嘅， 呢只咩嚟？ 呢只人哋送嘅， 系咩？死我睇唔出贵嘅添。 系啊， 啊我睇得出啦，因为我见到个英文字母。 系啦系啦 系。系啊，咁又冇五位数啊？要啊， 要啊要啊。但我自己唔会舍得买。 惨啊！我哋而家公开咗你个 咩啊？ 你个行头出嚟大件事啊！ 跟住大家想 广播度驳你噶咯呢铺。 我亦都唔会攞只表去地铁站度放嘅，我话俾你。 哎呀，唔系啊，你抢你身怀巨，而家叫点咩？身怀巨表啊！而家你 对于我嚟讲咧，我系同你哋一格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咧，表系攞嚟睇时间同埋攞嚟衬衫嘅啫，一千几百够噶啦，5000蚊我应该都好贵，我低过阿田啊呢一格。 系啊，但系咧嗱，真系唔好意思，我哋。 心目中的名标价格呢、啊、起码就要去到，我又要数多次，真係傻仔啲， 过 十八千万、十万，起码六位数。 六位数字。 我、哦、你觉得六位数，我觉得五位数字系噶。 但我想讲嗰啲好明嗰啲标呢， 唔系我觉得啊，系人哋话俾你听啊。你估系我想嘅咩？真系。 系。 咁咧，又点解我会有感而发呢？其实因为今日咧有一单新闻咧，就我觉得都好震撼嘅。佢话咧就大埔有一个咧27岁嘅男子咧，佢就咧即系话咧要去买表啊。佢就想買錶啦，就買咩呢？就想買三隻咧，呢一個即係Rolex 嘅其中一個系列啊，就係咧仲哦，即係我覺得要讀嗰啲名出嚟嘅，好型嘅，係啊，朱古力嘅地拖咯，朱古力嘅地拖啦，係啊。 哦， 系啦， 我 其实真系唔识噶，系啦，但系佢要朱古力呢一种嘅颜色咯，总之呢个款啦，一听就知道我哋三个系唔识噶啦吓。但系总之咧，嗰、那个价钱系几多咧？根据资料显示咧，冇嘢噶，一只23万咯。 哇， 一只23万，佢买 三只， 佢买三只，哇，大佬，即系你连去啊！我哋买三送一啦，我都谂一谂先啦，系咪先？佢直接就 买一送三，我都谂一谂。我话俾你知， 喂， 我系讲笑， 买一送三仲唔买啊？ 喂，我边有23万 一只 只表啊，大佬？ 买一送三、 啊，我卖身同卖血都唔掂啊！ 不过你睇清楚，买一送三系咪真系送一件衫咁啊？真系先生，你买一只表送一件衫俾你就真系等于 街买一件俾你啊！ 好啦，嗱，咁但系始终有人中意买噶嘛，有人又避得起啦，咁样。 买三只喎， 系可能佢有自我亲朋咧， 又或者有啲人咧，真系觉得买表系一种投资嚟嘅， 咩都得，其实好正路嘅，咁啊合法噶嘛。嗱，个问题就系、是，咁我哋可唔可以揾我哋阿细眼仔同埋肥妹仔计一计数啊？ 系 23万买三只表，即系几多钱啊？ 即系69万。 系啊，冇错。咁咧，佢好明显有折啦，因为咧佢都带咗63万出去噶啦。 O K， 平咗。 我就想问一，净系问一个问题啫。 佢有几多折？ 唔系啊，你够唔够胆带63万 cash 出街？ 可能佢唔係俾 cash 咧， 佢係 cash 啊！佢講咗明係 cash， 呢個新聞出咗嚟啦嘛，而家。 哦 okay. cash 63,000，我都會將我所有，即係我驚我收埋啲銀紙入底褲咯。你知簡單。 我哋咁樣問，我哋咁樣問你哋，我哋三個試過喺個身度攜帶嘅現金最多幾多錢？現金 有五位數嘅， 我都有五位數嘅， 有五位數中間有出現過嘅，但係真係一次半次有特別需要咯。 係啦，同埋時間有幾耐？即係嗰個時間咧，即係話 記得好漫長啊。總之每一刻， 唔係啊， 我知係個心裡面覺得 啊， 係 啊， 就算可能只係十分鐘嘅啫， 攞完錢跟住即係可能你要俾錢嗰個人嘅啦，可能時間好短嘅， 係啊， 係啦。 但 係 覺得係個個做咩個都望住我， 係啊係啊， 你知我身有錢啊，我唔會俾你個喎。嗱，我 試過，我試過最勁嘅嗰次應該就係六位數。 OK， 哇，六位數 係啊，因為點解咧？ 咁有錢嘅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係要 你平時翻工嘅時候，我哋借錢話100蚊都冇，平時。有 還㗎， 自己出街又帶六位數字 錢。但係嗱，我點解我咁記得嗰個經歷呢？因為先我咪問你個時間有幾長㗎嘛？我個時間真係短到咧10分鐘㗎啫。但係咧，我嘅心情就同頭先阿祖一樣咧，覺得自己好似冇著衫冇著褲咧，周街俾人哋望住咧。因為嗱，我係喺間 A 銀行度，我諗住 cancel 咗個户口啦。咁裏邊咧就有六位數，好多㗎啦。不過佢啱啱好六位數咯，只係去到啱啱好六位數， 九啊幾萬嘅， 去唔到 係10萬， 啱啱好 10萬咁樣。 係啦，我記得就10萬嘅，咁好似唔知。找裝收費定咩咧？咁、我就拎咗呢嚿錢出嚟，咁咧就諗住擺落去第二個銀行户口嗰度。咁跟住咧，佢仲要喺邊度咧？譬如話，可能佢喺條馬路嘅左邊咧，就係 A 銀行。我過條馬路咧，就係第二間銀行啦。嗰度加埋真係10分鐘。哇！你知唔知嗰、那個姐姐咧攞錢俾我嘅時候咧，我記得我講過噶，我仲話咧，我咁大筆巨款咧，佢會唔會點樣對我咧？點知佢冇嘢喎。佢都問我你要唔要攞個膠袋笠住啊咁樣，即係攞個信封 咧，笠住你個頭， 攞個信封裝住，冇乜特別嘢嘅。咁我但係我拎住呢嚿嘢咧，喺個樓梯度行翻上地面，然後再望一望紅綠燈，再過去咧。哇！你覺得簡直好似過緊奈何橋啦、金門大橋啦、港珠澳大橋一樣啊！ 警察過嚟問你啊，以為你係賊啊，以為你左望右望你。 哇！真係63萬咯、啊。 OK， 人哋63萬、 啊。我頭先上網睇過呢個價錢咧，佢應該大概賣26萬一隻嘅。 即係有折啦，已經。 即係應該係平咗3萬，如果23萬啦嘛。 好啦，咁但係佢最後點解發生新聞呢？發現咗呢個新聞咧，就係佢話。佢約人哋咧就去一個地方咧就交收， 又係地鐵站交收啊？ 佢唔係，佢今次咧，佢今次咧就約咗喺咧，我睇清楚個地方先。 應該係警署交收最安全係嘛？ 唔係啊，喺村口啊。 村 口，即系一条村。 佢系一个屋村嘅村民，佢就约咗咧，大家喺嗰条村 楼下啫，意思。 佢仲系住屋村，可以买到攞63万嘅现金去买三只表。 咁啊，即系系咯，系冇办法，可能佢钱多啦。 冇话冇60几万嘅， 但系佢住屋村， 佢系住嗰啲元朗嗰啲咧，即系大埔啊村屋嗰啲咧，因为佢系嗰啲 我以为公共屋村啊，对唔住。 系咯，我都以为系。 点解佢要俾几多？ 村屋同屋村两样嘢嚟。 系啊。咁咧佢就话啦，佢相约咧就一名所谓嘅卖家，即系你有货啊嘛，譬如我约阿祖，阿祖话佢有三只表，我就带63万， 唔使68万，唔使63万卖俾你，俾现金啊。 咁我哋就两个就进行 70万啦，系其他尾数当系 tips 啊。 咁我哋就进行交收啦。咁然后咧嗰个交收嘅过程系点样咧？我嚟到啦，我就见到呢个咧卖家咧黄耀祖已经到咗现场咯，佢揸住架车嚟嘅。咁咧，我就上咗對方嘅車度，驗貨交收。咁因為你財不可露眼啊嘛。咁啊，點知上到車嘅時候咧，就發現咧，有另外兩個私家車咧泊喺一樣，突然間左右夾住。然後呢個聲稱嘅賣家黃耀祖咧，掹咗車匙走人。咁故事嘅後半場，你都當然知道啦。曾志豪呢個傻仔帶住63万現金， 左邊門又出唔到，右邊門又 夾住， 係 啦。咁然後就有啲好斯文嘅人咧，就走埋嚟用嗰啲好斯文嘅方法咧，喺你好情願嘅之下咧，就攞咗你63万嘅現金走咗。咁最後當然就報警啦，就列為搶劫啦。 63啊，63啊，63 就佢有折啊， 係啊， 係啊，俾咗折佢啊，唔知佢啦。總之63万現金啦，就攞走咗啦，咁樣咁成件事就完咗啦。个问题就系佢话咁即系连啲警员都话，究竟佢哋全部人应该都系识噶啦，即系 识， 即系佢话嗰个案件嘅疑犯咧，一定系认识遇劫噶啦。佢话因为如果唔认识嘅话咧，点会知道你有60几万喺身？ 又未必系直接。地唔系咁，梗系识啦，佢哋去 交收 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话咧呢一班贼啊， 隔篱嗰两架车梗系有关系啦， 即系全部都认识咯，即系所谓 仲会话，即系通常即系我睇过刑事侦缉档案啊，阿 Jesse 啊，阿大勇啊，佢哋嗰啲嘅 刑事 系啦，中哥嗰啲精彩嘅演出咧，佢哋通常应该咧仲系呢一个有买表嗰个人啊，同话卖表嗰个人咧，中间应该仲有啲人咧，即系同佢讲嗱， 穿针引 线嘅， 系啊， 最中意名表嘅， 冇错， 你望佢啊，打佢主意，应该有啲人咁样通风报信噶， 系啦，同埋咧你谂下 有钱啊， 同埋你又谂下佢点样会我会贸然知道黄耀祖会有表啦， 系， 咁你又会信得过咧？佢嗰啲系真货啦，即系可能穿针引线好多搭路啦。咁但系我见到呢单新闻咧，有感而发就系、是，你话其实系咪好高风险呢？如果你想人肉去买表咧，因为上两个礼拜你大家都记得咧， 大 围站咧嗰、那个又系又系买表买27万嘅，又系呢个地拖拿嘅表，结果咧又系发生话直情斩又成啦咁样。咁所以我见完呢单新闻之后咧，我真系有个疑惑。假设我又有钱嘅，我又中意买名表嘅，其实。我应该点样可以去买呢？我先至可以保证到条命呢？即系我都系想俾钱买表啫，系咪？ 俾钱买你条命啊，应该咁讲，因为你知就去翻佢哋嘅五支火柴头嗰间厂，佢未必有咁大 折噶嘛。即系去到自己店铺里边，系。 真系啦，你一定去金行或者去翻嗰、那个 表行 表行金行啦，同埋去买嗰、那个即系 专门店啦，系咪？ 专门店咧去买你先系真金白银，但系佢冇真系冇乜太多折咯。如果讲紧头先嗰个，佢喂六啊。三万买三只，其实相对你真系平咗好多钱。 我会咁谂啊吓，如果我去到个数目咁大啊，我都会想问一下我身边有冇朋友，佢哋识唔识人，有冇折，可能我会问嘅。但我估我真系一定唔会系朋友搭朋友已经唔会啦，唔好话网上我尝试揾一个人，咦你有呢只表卖啊，咁我买。网上呢一样嘢，我真系唔会信一个陌生人。 系，但系咁样嘅，我虽然唔识呢啲手表啦，但我又知咧，佢哋唔系纯粹因为贪咧有2-3万折头嘅。 系咩啊？ 好多时候因为佢限定版啊，限量版，可能你已经喺条街度冇货啦。譬如咧，可能呢啲唔知咩特别版嗰啲地通拿嗰啲乜东西咧，可能佢已经喺条街度咧，佢话 sorry， 其实已经冇货啦。 喂，咁我 咁你就会系啲收藏家手中可能就有几只就喂，我呢个咩1968年款咧，我有。咁你唔同佢买咧，根本你冇所谓官方專門店咧，佢人哋唔要再賣噶嘛。 但係其實就算如果你懂得去網上購物嘅話咧，你都會知道可能有一啲嘅網站，佢哋都係做二手錶買賣嘅。我幾肯定係有專係做二手錶買賣、名錶買賣 嘅。 你都要揾啲信譽好啲，而唔係即係求其喺我個村口度交收攞現金。 哇！又冇收據，又冇驗證，咁 唔知 咁真係太危險了。 所以嗱，我哋就大鄉里咧，即係唔知我哋啲聽眾咧，你哋有冇人真係有玩過呢一啲名錶交易咧？ 咁貴嘅價格去交易，喂，其實咧，我頭先所講啦，咁不如真係下次約去警署門口交收啦，係咪先？唔係安全好多，係咪先啊？ 其實我認同你呢個做法， 我真係認真㗎，即係你喺嗰度，起碼話喂，可能嗰個人即時趁態嚇，點解要去嗰個警署啊？ 係 咁冇啊，嗰個地方啫嘛，係咪先？ 但係咁喎，你杜絕唔到第二個風險喎，你當場交收成功咗啦。 嗯，是假嘢， 但是之前咧， 有人去报你啦， 冇错，因为之前有啲新闻咧，就系话佢哋俾人打劫咧， 出发途中， 佢出发途中，哇！我头先睇嗰啲新闻咧，佢系俾人哋打劫嗰人咧，一只140万嘅名表。佢預伏，即係喺途中俾人打劫，呢140万喎，成層樓喺手度喎。 邊個夠膽帶住只140万嘅錶喺手？ 可能睇唔出噶嘛，可能睇唔出噶嘛。 我驚俾人哋切咗隻手喎， 真係 幾萬蚊現金你都喺度 覺得幾千蚊隻錶覺得好貴㗎。 即係所以我最後個問題就係，其實如果買咁貴嘅錶咧，人肉係咪真係安全嘅？嗱，你又要驚對方係咪佢啲假嘢，你又要驚咧一個咧就係你有錢，你又驚人哋冇。其实打劫你，调转咧就系你又惊咧，我有货卖俾人，点知人哋其实冇钱嘅，佢嚟打劫翻我。 其实双方都有， 双方都惊嘅， 所以原来冇钱系好好嘅呢个结论嚟噶。 咁究竟你点做？其实呢门生意咧，我即系我哋大乡里，唔通真系要请保镖？即系我咪攞 到140万嘅话， 其实真系 请 保镖 噶 啦， 系咪啊？ 但我想话咧，你真系见到嗱，啱啱大围先发生完咁样大事件， 就是、 但系而家嚟噶，啱啱你讲个新鲜热辣嘅， 系啊。 口个交收 好惊喎，真系 好骗嘅。其实我听，定系我哋真系好穷啊？ 可能系啊，系咪即系其实话，诶、欸，同你买波鞋600蚊，系啦，即系我哋成日喺地铁站见啲人交收波鞋咧，啊，1000蚊一对咁啊，就 贵啲嘅。但系你谂下，就算波鞋去到，哇，嗰啲超级限量版 啊， 都可能去到五位数字头啫， 系 咪 啊？顶到尽啦，我估都 系啊， 系啊，哇，即系名表呢家嘢咧，我月 几万， 系啊，真系搵命搏噶，无论买同埋卖嗰个，真系搵命搏，几廿万啦。 大家真系， 俾我就下次我要求，如果我都系买27万一只名表，我会要求对方收唔收八达窿先？八达窿我就俾， 信用卡都未必碌到啦，27万。 我不停增值得唔得？而家睇我唔起啊！而家你岂有此理啊！喂，再呼吁埋，猜猜我是谁啊？吓， 电话号码1872388，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 如玩笑，温暖冰冻得。然没紧要，眼中是你唤起这心跳，欢笑伤痛没完没了，高处低处问为何重要，回到那相对的每秒，童话继续兑现，只想给你靠远，维护你像武士，有谁可以？只准你话我是傻，几许散聚也走过，可否继续约誓和我？别再打破，只想再为你护航，不管界限与福过，可否再度过？只要记起我，请放下对错。春季冬季未能限制，天朗风雪又如何估计？记忆长远。抹走这一切，嬉笑吵架就如默契，清洁虽老没人能代替，谁怕说起这生这世，童话继续兑现，只想给你靠倚，维护你像武士，有谁可以？是傻，几许散聚也走过，可否继续约誓和我？别再打破。 想再为你护航，不管界限与福祸可否再度过，只要记起我，请放下对错。 嗱，佢系郑世豪啊，只准你话我是傻，咁啱就可以听到我另一单咧，都系同呢啲名贵货品有关嘅新闻。 我哋呼住电话先， 好啊， 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吓？咁我哋都系依然玩，系咪送菜啊？ 系啊， 送菜啊，系啊， 小菜 里边，我哋俾贴士你啊，估个送名啊吓。 系啊，冇错啦，佢呢一个咧，咩名牌货品咧？呢个就啱阿田嗰啲个包包啊。 系。 咁咧有个牌子咧。叫做中文名好似譯做唔知咩巴黎間屋好細嗰個咧，巴黎個家好細嗰個咧， 係 啦，咁呢個牌子咧係啦，佢話咧就就嚟咧就會係呢個七夕情人節啦，咁咧佢就話咧佢哋就會有中國情人節啦，月尾就係啦，咁咧佢就話咧就出咗一個咧，即係佢哋呢一個牌子咧出咗呢個七夕手袋系列，就專門係 sell 情人節嘅， 咁七夕手袋 係啦，七夕手袋，咁但係由於係中國情人節啦， 一年用一次嘅， 佢就要有一啲中國嘅元素擺落去啦，咁咧。出到嚟嘅效果咧，我哋就想问下桂花田咧，同埋时装大人啦。咁啊，嚟你想象，总之都系一个包包咯，唔知点形容嗰啲款咧。总之就首先个外形咧，就系佢哋嗰个系列嘅，可能系嗰啲即系手提一个细包仔，唔大嘅 小包包， 小包包啦。咁然后咧，佢就喺呢个小包包上面咧，就用双头笔之类嘅东西写咗我爱你，你爱我，他爱我，我爱他。唔同呢一種組合嘅中文字就咁寫咗喺個包包上面， 我都幾有趣啊！ 就係用雙頭筆寫上去咯 ，Fitti 啊嗰啲都咁樣噶嘛， 冇錯啦， 品牌都係噶，就攞住佢嗰兩個英文字 A 同 B 咁樣，我當佢係 A B 牌啦， 係啦， 哇！佢已經畫到一個袋都 係 啊，係 啦，嗱，我俾你 講 下啦，就係咁樣嘅啫。 哦，嗱，我形容咧就真係佢唔係寫好多個成為一個 pattern， 冇啊，就三個字， 佢就咁將我愛你三個字咧，有少少似咧你個仔偷咗你阿媽支唇膏，跟住畫咗落去個袋度咁樣， 雙頭筆一樣咯， 係 就擺咗上去咯。嗱，佢仲有唔同款噶， 有冇話買幾多錢啊？咁 我幾多錢啊？睇下先。 嗱，我估呢個牌子五位數都走唔甩㗎啦。 係啊，13000多好似係。 萬三啫嘛， 係啊， 有名牌有我愛你，係 啊，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啊！呢、這個品味如何咧？ 嗱，靚唔靚咧？呢啲嘢凡事都係大家嘅觀點與角度嘅啫。 呢個自家製啊！ 仲有中國特定嘅元素喺裏面咧，有我哋中文字咯， 係咪一定要買啊？你話真係？ 阿天送我俾你好嗎？我哋畫一個俾你啦。 多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33宗确诊个案，是27日以来单日个案最少。截至寻日，累计确诊病例4181宗。另外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至今共有61名确诊病人离世。医管局话，一名79岁男病人今个月3日因为发烧入住明爱医院，之后转到去仁济医院，今日凌晨大约1点离世。另外，大埔拿打素医院一名91岁女病人上个月23日因为发烧入院，今日凌晨1点几离世。医管局话，两名病人本身都系有长期病患，入院之后情况持续恶化。有关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多名高层以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共10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9月上旬向警方报到。黎智英被扣查大约40小时之后，在凌晨12点几离开旺角警署，一批支持者手持《苹果日报》迎接。据了解，黎智英的保释条件是30万元现金和20万元人事担保。周庭说，警方指他利用社交媒体勾结外国势力，他质疑是以言入罪。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6届立法会延任至少1年的决定，会是最小震荡，亦都可以最短时间内让立法会立即运作。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相信，有关决定确立了延任的合宪性，未来1年不会有司法复核的不稳定因素。 不过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质疑人大常委会用中国特色法律制度处理香港问题。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新增4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比前一日多近100宗，再多21人不治，创单日新高。州长安德鲁斯说，忧虑州内疫情有迹象从墨尔本蔓延到其他的地区，关注在部分原本低感染风险的地区都零星是陆续有零星的个案。安德鲁斯又关注当地有长者和残疾人士院舍出现确诊病例，当局正是加紧分批协助没有染病的院友搬迁到其他地方暂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42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7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0点，跌3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点评210.2，跌8.2；腾讯控股517.5，系升4蚊；中芯国际26.15，跌1.55；阿里巴巴241.2，跌2.8；汇丰控股35.3，升1.2；银河娱乐60.55，系升7.5；港交所363.2，跌10.8；一传媒1.3，升2毫；小米集团14.68，跌3.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2，系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8，瑞士法郎0.92，加元1.334，人民币6.952，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1点，升100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跌8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55美元，卖出187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有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有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咦，阿医师，我见你啲诊断工具啊、针灸设备都有啲旧啦，有冇谂过换啲新设备呢？ 都有噶。但是未找到啱嘅咯，又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新的款式，所以都迟迟未换。 那我就有好介绍了。你知不知道每年香港贸发局都会举行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及健康产品会议，为业界提供交流平台，等无论是买家定是供应商都可以了解最新的中医药资讯。 哦，你讲呢个中药展，我往年都有去噶，好多嘢睇噶。佢哋分咗唔同嘅主题，方便啲买家揾合适嘅产品，例如健康护理及疗法、美容及健体、保健食品、科研及开发等等嘅主题。 呢个被视为中医药年度焦点活动，汇聚咗行业海内外嘅精英，一齐探讨唔同中医药热门话题，致力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咁重要嘅城市，阿医师，你今年都会去啊嘛？ 今年这个国际现代化中医药及健康产品会议会移师网上面以视像形式举行，这么方便我当然会参与了。 那医师你又知不知道个会议会是在8月13至14号举行呢？ 我当然知道是8月13至14号举行，一早抹低了。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工大学网球队的陈天俊 Gary， 而家在理工大学读紧护理学。咁我喺2016年开始接触护木球，同埋参加大专比赛啦。喺2018-2019年度嘅大专比赛咧，凭住大家努力，我哋第一次代表理工大学咧攞到男子团体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好啦，到猜猜我是谁啦，又系同大家舐舐嚟估小菜嘅时间啦吓。 系啊，好，我睇完嗰啲小菜食谱之后， 系啊， 我今日特别为大家拣选咗两味啊，做自己好中意出去食嘅小菜。 系啊， 因为喺屋企我嗰两个咧，俾定啲 tips 你，好少自己屋企煮。 我都系喎、 啊， 咦，大家都系啊， 系啊， 饿到爆、啊，话俾你知，唔系少少饿真系。 系啊，但系睇下上次桂花田系咪可以继续同我哋支撑大局啦？上次我哋嗰啲好快俾人 KO 咗、啊，一讲出嚟就俾人哋答啱晒啫。 可能我哋两个。本身唔识煮餸 啊！咩啊？而家唔系人哋考我哋，系我哋考人啊嘛！ 我知道啊，但系都唔知点解我个东坡肉又捞乱啫。 听众都可以打电话嚟考我哋啊！ 可以可以， 我识煮餸啊嘛！ 系啊，如果你都谂到嗰味餸咧，你将佢拆解咧，叫我哋估翻个餸名咧，都冇问题噶。 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吓，我哋互动啲可以。 好啊，1872388，1872388吓，欢迎大家打嚟。好，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阿敏、哦，阿敏， 系早晨 ，Hello， 阿敏 ，Happy birthday，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系啊，我哋估嘅生日就系生日蛋糕啦。 系啊， 系啦， 麻烦你去前台度攞礼物就得噶啦。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系啊，好啦， 好，你要拣我哋一个阿田啦、豪仔、阿祖，你拣边个嘅问题？ 我拣入门嘅阿祖啊， 入门嘅阿祖，你跟 住嘅入门系我啊， 系咪啊？ 系啊， 好呢一、這个喺屋企咧，第一个 tips， 屋企你好少会煮， 好少会做。 但如果你煮之前咧，其中一个步骤咧系同盐有关嘅， 盐 同盐有关嘅，即系你煮呢一个餸菜嘅， 要省下佢啊。 嗱，又唔系盐，但系同盐系有关嘅。另外咧，佢嗰啲配菜仲有啲乜嘢咧？有干葱啦、蒜蓉啦、豆豉啦、姜丝等等。我哋食呢个餸嗰阵时，如果话好食嘅话咧，一定会讲哇够镬气啊！同镬气都有 噶啦，要爆佢啦。 系啦，同炒有关嘅。我个餸名四个字，第三个字就系个炒字啦。 嗯， 系啦， 炒 豉油王炒面 系咪海鲜？ 五个字都未，四个字咯，未话。阿敏，你讲咩啊？ 肉类定蔬菜类啊？ 海鲜类， 海鲜。我头先咪问系咪海鲜啦？ 我听唔到，可能我讲紧嘢系啦，唔好意思。 海鲜炒饭 唔系， 唔系。 阿祖最中意食咩噶？ 系 鱿鱼啊。 炒哇咁样，哎呀呢、這个时候好敏感啊！哎呀，阿敏你唔好讲呢啲笑话，真系。 你生日啊你， 你生日你大晒嘅， 咁 就 系你 点讲？好啦好啦， 唔系鱿鱼， 唔系鱿鱼， 系啦。 咁头先我问下阿祖最中意食咩？系咪嗰样？ 系蟹， 又唔系蟹啊？ 系蟹， 系炒 有盐嘅。 哦，佢可能呃我哋嘅。 记住 盐咧，原来最后系话咧，记得唔好落盐啊。 唔系，我唔系话攞盐去煮，系煮之前呢一种海鲜要用盐去处理嘅。 盐 虾 类啊， 唔系虾类， 鱼嚟嘅。 唔系鱼嚟嘅， 乌头。 嗰啲盐系要佢吐沙嘅。 哦， 嗱，嗰个即系处理 龙吐猪， 嗱，唔系鱿鱼，亦都唔系龙吐猪。 喂，又要吐沙，有啲咩海鲜要吐沙啦，大家。 糖的启示， 系啊， 糖的启示， 系炒蚬，咩点样炒蚬咧？ 炒蚬， 豉椒炒蚬，恭喜恭喜。 唔好 食㗎，少煮啲咯，系嘛？屋企相对嚟讲好大浸油烟味噶嘛。 我哋啲盐大浸油烟味啫。 唔系啊，可能我唔识煮啊。 你有冇试过噶？ 都煮 系啊。 佢屋企点同啫？都唔系佢煮。 喂啦， 又唔系佢煮。 阿敏生日啊，你煮个豉椒炒蚬过去食啊？咁 系咯。 豉椒炒蚬真系剁咗啲蒜蓉豆豉，跟住再落啲青椒啊，咁跟住咪一齐炒佢咯。 系啊，爆香佢咁样。 啱嘅， 所以我觉得阿敏都估得完全准确。 啲味都好吉利，多谢你哋啊！ 系啊，好吉利，好吉利。 好啊，咁啊，祝你生日 快 乐， 好唔好？ 我哋 都 晒， 唔好咁客气，我哋都寄翻呢个礼物送俾你啊吓， 拜拜。 欢 迎啲。虽然各位真的自己真系整翻两尾嘅都可以打电话嚟考我哋 啊！好啊好啊，冇问题。 1-8-2-3-8-8，猜猜我是咩小菜？ 系啊，猜猜我边尾？系啦，好，你系边位啊？下一位朋友 ，Hason， 你好 ，Hason， 系 ，Hi， 你系 Hason？ 你 Hason， 你系读中几啊？ 我唔系中几，我而家净系小四啫。 小 四，哇，正啊！ 好，你平时都会即系小菜类别，你都认识噶啦，四年班好叻噶啦。 识，我识煮饭。 你识煮饭添，咁巴闭。 咁系咪你嚟考我哋啊？ 唔系， 唔系，哦 ，OK，OK。咁你想问边个出题目俾你啊？ 边个啊，妈咪？ 你可以拣桂花田或者曾志豪。 桂花田，我听到佢。 妈咪话桂花田， 好嚟。紧要，既然佢都后面有个妈妈有帮助嘅，我呢味餸 招去， 话招去系啦。呢味餸系五个字嘅，通常都系冬天先热嘅。 系 咁咧，而且咧，煲即系煮佢嘅时间都比较相对地耐嘅，同埋可能早一日去准备佢咧，就会好啲嘅相对地。 系 好啦，我俾咗三个 tips 啦。 哇，唔该晒， 羊腩煲。 啊，五个字 枝竹羊腩煲。 喂呀，我不是要你答啊，曾志豪。 你咁样就当系五个字同三个字嘅分别噶啦。 咁你阿希神啊，你而家将阿豪哥哥头先讲嗰五个字，你讲一次出嚟啊。 枝竹羊腩煲啊？ 啱唔啱啊？桂花田 唔系啊嘛？ 我想问一下你妈妈希神，点解佢咁快就会估到系羊腩煲嘅？ 我 亂 說 因为冬天 啊，食过一次噶咋。 哦， 即系你就自己谂到，系你谂到定系妈妈谂到嘅？希晨， 妈咪谂到羊腩煲。 系啊，真系啊，真系冬天先食，同埋之前准一日准备佢咯。 哇，今日嘅日本级系阿田啊，估唔到 一秒 K.O. 一秒碰到一个转啊机咁啊。 系咯，我乱噏加个枝竹，你都中埋，其实唔使枝竹都中啦，羊腩煲已经。 咁啊，咁啊，咁啊，原名叫枝竹羊腩煲啊嘛， 犀利犀利犀利！ 恭喜晒希晨，我哋会有纪念品寄翻俾你啊！ 多谢你， 拜 拜！ 哇，叻啊，真系 系，咁我使唔使扮大魔王咧？要出条好难嘅咧，先可以显得我哋嘅威力噶？ 难同埋唔难咧，一线之差噶咋？ 好啦好啦， 我俾 tips 俾得好啊嘛，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好啦好啦， 你都 下位听众你系边个？Hello Shelly，Shelly 系 ，Hello Shelly， 你有间豪仔嘅问题啦，豪仔， 你煮餸食饭嗰啲叻唔叻啊？ 餐餐都煮，不过唔系好叻。 哦，咁得噶啦，通常讲呢句就系好谦虚，其实系高手嚟嘅。系啦，嗱，我咧出嗰条问题咧系咁样嘅，我会将咧啲餸名咧嗰啲材料读晒出嚟，你估下其实啲名咩餸嚟嘅？ 啊，好嚟 ，OK 好。 好啦，佢分别有春鸡啦，有水啦，有牛奶啦。有金華火腿啦，有姜片啦，有京葱啦，有小唐菜啦，有蝦啦，有雲吞啦，有杞子啦，有鹽啦，有粟粉啦，有白胡椒啦。請問呢味咩餸嚟嘅？ 我肯定係一品煲。 咩啫？喺上海嘢一定有得食啦呢個。 呢味咩餸嚟嘅？哇！你咁快知道，咁勁嘅？ 春雞啊！ 有春雞，有水，有牛奶，有金華火腿，有葱，有姜片，有京葱，有小唐菜，有鮮蝦，有雲吞，有杞子， 有金華火腿 我都知喎、 啊。有鹽，有粟粉，有白胡椒。 咪係咯。 冇错， 仲要唔系一个人食嘅，要大家食嘅。 唔系你大食都得嘅一个。 一品锅 系咪五个字 啊？ 系咪五个字噶？ 五个字啊？诶，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五个字啊？ 系咪啊？ 好，我哋俾啲时间 Shelly， 你可以问下问题啊 ，Shelly。 你哋都好劲，如果你俾我真系。 是上海嘢嗰啲定系咩？ 系啊，你上海嘢一定有得食噶呢、 這 个。 我肯定未食过咯。 我揾出嚟嘅资料，佢就冇讲上海，佢净系写住中式小菜啫。 我知道都系嘅。 我唔识啊 吓。我知道上海铺咧就多数有啲味道。 我俾 个 tips 你，佢最重要咧就有头先个材料里面咧有两样咧零零舍舍系好特别嘅。如果冇咗呢个材料咧，其实成个餸就唔同晒噶啦。 其实咧，你只系将一个煲。跟住摆落去，头先佢其中佢讲两样个材料里面就已经中噶啦。 系啊， 好，我哋试下重复一啲材料，因为咧喺嗰个餸名里面咧，头先豪仔讲嘅材料里面 有 两种材料咧，系直接成为呢个餸名嘅。 唔系 中咗个鸡， 啱唔啱？ 中咗个鸡， 系啦， 中咗个鸡， 又唔系个煲 砂锅鸡煲， 又多咗啲字啦，系咪？ 砂锅咩话？ 砂锅鸡煲啊， 仲加一样材料， 系啦嗱， 但近唔近先？ 近好，都近噶啦。其实严格嚟讲就 争一样材料嘅， 砂锅 饺子煲， 唔系饺子， 唔系饺子， 系咩啊？ 都系一粒粒嘅，佢食鱼豆可隔篱个 friend。 水饺系乜嘢啊？ 汤圆啊？ 唔系汤圆， 唔系水饺云吞。 系啦，咁夹埋系咩云吞呢？ 砂锅。 砂锅云 吞鸡煲 系啦，好好啊！ 佢咧，佢其实如果严格嚟讲咧，佢呢个餸名咧呢一味啊，佢就系叫奶白云吞鸡嘅，因为佢又 叫做砂锅云吞鸡嘅咩？ 阿天，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个分别啊？ 唔系啊，因为即系砂锅只系 佢加咗奶咯， 系啊，唔系嗰个奶白咧，只系因为佢嗰个汤底咁嘅意思。 奶白色嘅， 因 为有 啲咧会加埋咧牛奶，头先阿徒仔话有牛奶嘛，有三 冇错。 北海道牛奶嘛， 你又知嘅真系， 我因为我睇紧同你睇紧 啫，你咁都睇埋同一味餸好， 我知佢咁肯定答啱啦。 系啊，因为咧佢个材料咧，大家都可以当学一学嘅，佢有鸡啦，有水啦，有牛奶，有火腿，有姜，有京葱，嗰啲都系其次，最紧有埋云吞。咁所以咧出到嚟咧，其实就会变成咗系奶白云吞鸡，因为加埋嗰啲即系好味道嘅牛奶，又香又滑，就咁样啦。 嗯。 恭喜出嚟！ 系啊，你下次可以试下啲味餸喎，系咪？ 砂锅云吞鸡 系啦 ，OK， 咁啊，恭喜晒！电话号码18723888啦，转头咧继续听你电话。 色着光色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谁擦谁擦，画面新闻上中国，黑色穿黑色，一抹一抹，一双躲在键盘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我甩到甩到，晃动水泥请不要缠着我。 咪一味送嚟噶？佢唱歌嗰位朋友，我见到有鱼有丁咧，我以为嗰啲肉丁嗰啲 friend 嚟嘅。点读啊？鱼丁。 鱼丁觅啊！ 鱼丁觅啊！吓咁啊！歌名叫沙发女友沙发 radio 啊！吓咁，但系其实呢位朋友其实即系苏打绿个主音嚟噶嘛？ 啊，苏打绿佢哋成队 band 嚟嘅， 成队 band 咁样唱啊！ 除咗你一个名嘅，另一个嘅品牌咁样啊，推出全新嘅作品。 系啊 ，OK， 我哋再听听众电话咯噃，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 ，Felix。 Hello， 你好，你好， 系你啦，系你啦， 系 系啊，你想拣边个啊？ 系系咪可以讲嘢讲个送俾你哋？ 我都得噶， 嚟啊嚟啊嚟嚟嚟， 好难嘅挑战啊！ 好啊，嚟啊！ 挑战嗰两 四个字嘅， 好 哦 ，OK， 四个字，系咁就系海鲜类嘅， 系 咁就 俾多个，我哋有三个 tips 嘅， 三个 tips， 咁就系入边系有面嘅。 有面喺度嘅， 龙虾伊面 吓， 龙虾伊面， 哇中啊，好嘢喎，咁快嘅， 真系难领唔到啦。 因为第一样嘢，阿田系好中意食呢味素， 系啊， 系啊，第二我仔中意食嘅， 你个仔中意食，咁你平时你自己会唔会煮噶？咁样 ，Felix， 龙虾就试过自己煮下，不过都系好简单，霎下煎下咁样啦。 O K， 容易嘅系咪啊？ 龙虾因为保持佢鲜味啊嘛，搭翻跟住再煮啲汁咁样回翻佢咯，或者 喂，你真系有特别研究，因为你个仔中意食，你会研究点样去烹调俾个仔食咁样噶？ 嗱，其实龙虾就少，即系通常喺出面食嘅，因为自己煮就唔系咁食啦。 系， 不过自己煮嗰啲通常煮啲自己有啲自创嗰啲咯，例如我中意煮呢个黑松露混酱鸡翼咯。 哇！ 混酱法啊 ，Felix， 混酱即系将几样酱捞埋一齐咯。 你捞边几样啊？ 先得嘅系啦。 其实都是市面上嗰啲好多啲酱咧，即系慢慢慢慢几嗰啲咧。 系咯，但你加埋黑松露， 日本嗰啲酱啊，捞埋一齐咁样咯。 其实你识煮， 我未 OK 就 OK 咁样。 你已经大大力抛走咗喺直播室嗰两位男主持噶啦，我哋两个戴住口罩个下巴都跌咗落街。 我冇啊，我冇啊，我欣然接受啊，我欣然接受。 我哋两个平时唔会谦虚喺煮嘢食方面，我哋两个真系唔识 嚟啊！好啊，多谢你个龙虾伊面啊 ！Thank you, Felix，thank you。 不过你预着 赞我， 唔系我正想讲，我话你预着桂花田就真系算你唔好彩真系。 话晒佢系广播道女食神， 佢碟餸都未。未打开个镬盖，已经闻到了真系。唉，好啦， 谂起好肚饿。 谂起好饿，听下一位听众啦，阿怡 ，hello，hello， 阿怡， 系你啦， 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拣阿怡，系啊，你拣豪仔定系拣阿祖嘅问题啊？ 可以， 你问都得。 我拣桂花田 啊！哦， 好啊，你 拣 桂花田系好，得。我头先你答啱咗，我以为你问咗问题记错咗。 有冇觉得样衰啊？阿祖祖，诶，多谢你拣我阿姨。好，嗱，四个字呢个送四个字嘅。咁咧，佢咧有个特别咧，就系咧嗰两诶，佢又用两样叫主材料咧嚟煮嘅。咁啊，但系两样一个要切粒，一个要切碎嘅。咁啊，先煮埋佢，辣辣地噶喎。 两个主材料，一个要切粒。其实我想问切粒同切碎有咩分别啊？ 一粒粒就大粒啲咯，碎就细粒啲咯，系咪好明啊？即刻， 你系肉类抑或海鲜类嚟噶？ 嗱，切碎嗰个系肉类，咁另外切粒嗰个就唔系海鲜嚟噶啦。 切碎系肉类， 嗯， 系咪瓜类啊？ 又唔系瓜类、啊。 灵为玉碎 咩啊？ 不创瓦串啊！ 玉碎啊嘛，唔系灵为玉碎，不用瓦煲。 四个字， 会 菜嚟 嘅，有一啲会唔会有豆腐噶？ 啊，好叻啊你，阿姨，咁你就讲埋落去啦。 可以讲 笑平安， 又唔系 咩嚟噶？ 切粒啊，我要 切粒豆腐， 有少少辣辣 地肉 碎，你有少少辣辣地嘅咧，都系少少 麻婆豆腐 咩话？ 麻婆豆腐。 唔系 女真系， 恭喜恭喜， 好嘢喎！ 嘴啦，你头都冇出声落，系咪？ 系啊， 我哋两个女士喺度剑刀，咁啊剑来刀王计啦，我都唔答唔到嘴。 咩？我跟到噶，我知道我甩咗咯。 系啊，恭喜晒阿姨麻婆豆腐。 点解系你解释听下得唔得？ 咩啊？解释咩啊？ 我一个切粒，切粒，跟住就肉碎，细粒啲就系面咁样，有辣味咁样嘅。 咁豆腐嗰啲唔叫切粒啊嘛？ 咁唔系切粒，切咩嘢？ 切块咯。 咩 切塊，你幾時食麻婆豆腐係切塊㗎？ 都唔會一粒粒㗎，唔係啊？ 麻婆豆腐，你自己上網揾咗張相。 嗰啲叫切粒㗎，嗰啲叫豆腐切粒。 我都覺得係切粒啊！喺呢個時梗係跟住面行啦，係咪先？好啊，多謝阿怡，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拜。哇，犀利犀利！ 多一個啦，好唔 好 啊？我哋聽多個好唔好 啊 ？Hello Janet，Hello Janet。 Hello， 各位主持人好。 Hello， 你好你好。咁你而家拣阿祖定拣豪仔啊？ 系。 阿祖。 好，我呢个餸咧系好多人都中意食，但系成日叫之前咧都会话咧死啦，好热气啊！哎呀，不过真系好好。 我好细声啊，听到。 哦，我哋听而家听得清唔清楚啊？阿 Janet。 喂喂。 听唔听到啊你？ 听到好细声，不过 系啊，不过我哋呢边应该就已经调校咗噶啦， 俾到而家 OK 啦， 好啦好啦好啦。 嗱 ，Janet 呢一样餸咧，就系好多人咧都话，哎呀好中意食啊，不过咧就怕热气嘅，因为佢煮嗰阵时咧系要炸嘅 ，OK， 佢有啲嘅配料嘅，嗰啲调味咧包括有蒜头啦、辣椒粒啦，仲有五香粉嘅。通常咧，你要煮呢一種海鮮嚟嘅 ，OK？ 你要戒走佢一啲唔要嘅地方之餘咧，有陣時你煮咧係會戒一啲十字紋嘅。 四個字。 係啦。 哇！咁快嘅喂， 佢真係食神。 天然天有。 係啊！ 恭喜恭喜啊！真係 好叻啊！ 我想問下，我邊一個 tips 令到你最有信心係椒鹽先有咧？ 你话戒十字啊嘛， 戒十字啊， 系十字咁可以系拣啊 豆腐咯，系咪 咯？十字布都得噶， 椒呢个五香粉同埋辣椒， 哦好嘢、啊！ 你自己系咪都系即系煮嘢食几叻咁样噶？ 一般啦，我都煮咗几十年。 哦，难 你到，难你唔到啊！ 啫嘛， 但系我同豪仔呢一啲咧，几廿年都冇煮食过嗰啲，啱啱调翻转咧。 冇嘢噶。 其实我真唔知道，嗱，好中意食椒盐，椒盐先有。你知唔知道有五香粉咯？ 我唔知道啊， 我都唔知道啊。阿田你知噶？ 我知道有七味粉咯， 你都知道。哦我仲知有含笑，仲会系半步就会钉添咁啊！ 咁关我粉咩事咧？ 唔知啊， 系啦，佢又讲错咗啦。 错咗。 好啦，多谢晒，真系，真系，拜拜， 拜拜。 好， 咁啊，使唔使又嚟翻个我哋临尾压轴啊？ 嚟嚟嚟， 好啊， 剩翻几十秒。 好似桂花田话斋，两味餸都系餸名嚟嘅，一个就海鲜，一个就菜嚟嘅，一个系切粒嘅，铺个面嘅，四个字嘅，辣嘅， 四个字辣。有肉有菜， 鱼香茄子。 哦，好啊。 啊，系佢自问自答咗，玩埋最尾个廿五秒啊，真系。 好啦，拜拜。 拜拜